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广大的市民，同埋无论是政治立场是乜嘢嘅朋友咧，都是要珍惜呢个法治。在12月8日的游行里面，大致是和平有序，咁我哋亦都係非常尊重市民去表达意见嘅自由。但係好不幸咧，喺个过程里面，我哋就仍然见到呢啲堵路啊、纵火啊，或者破坏商店。更加令人发指嘅咧，就係有少数嘅激进嘅人士咧，係針對终审法院同埋高等法院，而係作出咗呢啲嘅纵火破坏。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3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15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7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启明医疗系报39.2，盈富基金26.65跌5仙，腾讯控股335.8跌4毫。阿里巴巴195.3跌1.3，富士康集团101.4跌1.9，友邦保险77.45系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95，瑞士法郎7.923，澳元5.346，加元5.916，新西兰元5.135，欧元8.664。每百日元兑港元7.2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7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36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61美元，卖出146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咯，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维园道落桥位慢车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君汇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猿号小白啊！ 生まれた街のあの白さをあなたに Great Winter Again， 虽然歌名意思是再来的冬季咁解，但是亦都提醒住我哋，又是时候俾多啲温暖身边嘅人，只要够温暖，几冻嘅冬天都唔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贤、 许靖允、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准备好未？ 你 OK ready 啊？ 针筒有， 胶手套， 胶手套有冇？ 有 消毒汁纸巾 有， 用完 系啦， 冇咗。 脉搏正唔正常？ 脉搏正常， 系啦。 心跳冇啦， 系啦。咁我哋开始咯，一二三， 可以早晨，手术成功啊！ 分别有护士长啊，桂花田姑娘， 系早晨啊，周志豪，喂， 仲有男病房清洁队长黄耀祖， 早晨啊， 侯 队长。 我系病人啊，我系永久荣誉病人啦， 所以你咪我哋老板咯。 系啊，冇错 啊，老板你好啊， 系啊， 早晨啊，天德神， 早晨啊，早晨，曾志豪。 系啊，咪冇，因为头先我哋两位拍档咧，佢非常之咁样玩咗角色扮演嘅游戏，就攞咗起码有100张湿纸巾， 有 消毒嗰只， 10张都冇。 系啦，就喺度左抹抹，右抹抹咁样咧，全天候啊。 其实呢一度我哋未处理好啊，护士长。 系啊，我知道，稍后处理。我哋目前要顾及自己先， 系 先可以顾到人哋， 系会受到感染嘅。如果唔系，好尽责嘅，真系吓。咁啊，今日礼拜二 系啊，做咩啊？ 我哋已经即刻咧有一个益智游戏可以玩下啦。 又嚟？ 唔系 又嚟度 CM？ 唔系度 CM， 10,000蚊点使？ 哦，佢系咪真系派先？ 冇喂，谂下都开心啊！而家 咁佢系派消费券啦，定系派现金啊？ 就系都系谂下都开心啊！你想要边样？ 俾个提议你哋，如果系派现金嘅话咧，我觉得你哋应该要攞呢10,000蚊投资去一啲可以令你发达嘅地方。 再多10,000蚊可以， 唔系你哋投资喺我身上面， 系 将个10,000蚊使喺我身上面度、 啊，好啊好啊， 咁啊令到我有机会飞黄腾达嘅话，我到时照顾翻两老，你话系唔系一个最好嘅投资？ 通常咧就系、是、投资落小白面做嘅， 我 但系你又唔系， 我先做小白面膜啊， 好少可整喺黑面成一度， 系啊，好少咧，话不如我哋投资落个小黑面度， 财神爷你走啦， 咁我都唔会投资喺你身上面啦，梗系。 投資喺啲年青有為、青春少艾。 啲富婆係咁嘅， 富婆同扮富婆係爭一個字嘅咋。 佢係落富，佢係落富嘅阿婆啊嘛，啲富婆啊嘛，真係。唔係因為今朝大家聽到咧就 係。你攞萬蚊睇醫生啦，幾好啊？ 我都覺得係啊， 不過變咗醫療券唔係醫消費券喎， 個發覺又唔一樣啫。 一萬蚊我會第一時間去整牙咯。 我以為你要整容添，真係 唔係整容一萬蚊就唔夠，可能 尤其是係佢係咪咯？啲痣抽得邊忽啦，係咪先？抽到眼袋嗰忽就可能 佢要做嗰個，要做嗰個手術咧，就對而家政府或者對中國政府都唔中意嘅，抽痣切痣唔老禮啊嘛，呢啲係咪先？因為今日聽到咧有啲即係議員咧，佢提議俾政府就話：喂，不如咁啊，振興下經濟啊，數額一萬蚊，嗱派現金又得，派現金券都得。最好就咧，每個人都受惠嘅，快快脆脆幫到手。 我睇到咧就係話咧，即本身咧就呢個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話咧就提議啊，向住呢個全香港嘅年滿18歲，你啲仔女冇啊好啊，跟住咧嘅永久性居民派發10,000蚊嘅現金，或者係同一嘅消費券，希望咧就可以振興到啊本港嘅消費嘅。 冇錯， 而政府有回應到嘅喎，佢話咧兩者都會考慮，甚至係寧願派發呢個消費券嘅。 嗱，有咩分別呢？嗱，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同埋師奶界嘅代表，俾 coupon 你同埋俾 cash 你有咩分別咧？ 俾 cash 我可以去投資，俾 coupon 我唔得喎。 或者咁樣講，我即係俾 cash 嘅話，你可以儲起佢都得咯。即係嗰個都可以話咁擺銀行，雖然冇息啫，咁但係都係投資嘅一部分。 我買定金得。 得 coupon 冇得擺落銀行度啊嘛。 你一定要使咯， 要使啊嘛。 咁咪就真係會要仲埋你唔係網購嗰類型，去咗外國嘅地方。 係。 但係咁你喺香港買，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外國嘅品牌嚟嘅。咁，但起碼嗰啲門市啊，佢哋而家就係話哇。腥咩腥风血雨啊，系咪咁讲噶？系啊，即系啲生意咧差得好紧要，因为琴日都有另外一个数据出咗嚟， 系跌好多。嗱， 咁但系问题嗰啲消费券系咪即系边一间都可以帮俾得？ 嗱，理论上就一定系噶啦，因为佢虽然未有细节，即系我哋可以凭空幻想咧，又或者用你平时去超市买嘢嗰个套路咧，佢全部都系俾嗰啲100蚊啊、100蚊啊嗰啲，全部都系超市现金券嚟噶嘛。咁你梗系唔可以便利店使啦。你淨可以翻嗰間超市用嘅啫嘛，係咪先？ 嗱，如果佢係咁咧，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咯。 唔係，我話如果你用現金券啊，咁你譬如你平時去超市咧，佢就會出佢哋自己超市嘅現金券，咁你就唔可能走去便利店使噶嘛。 係。 咁而家咧，我聽佢哋講咧，就話呢個就等於係成個香港嘅現金券。 係啊。 咁我梗係唔希望 間間鋪頭都入得咯。 係啦，我梗係唔希望你走咗深圳度買嘢啦。 啊係。 咁因為如果唔係我派10,000蚊俾你，你振興咗咧鄰近地區嘅消費，咁同自己又冇關係㗎。 即 係 嗰個 coupon 一定寫住只限香港。系啦， 唔系，所以个分别 佢唔写又唔得噶啦。 系啊，个分别就系话俾现金券同埋俾现金嘅分别。嗱，你会唔会如果攞咗现金嘅话，走咗去旅行啊？ 会 系啦， 唔系啊， 咁咪算都系刺激消费噶。 咪去咗外边消费啫嘛。 唔系，我哋都要买机票。 啊，除非就 系 呢度啦，少少啦。 咩？我觉得点样都会帮到，但我最拗头嘅就系，喂，如果你每个人18岁以上都派10,000蚊嘅话，嗰啲钱喺边度嚟噶？ 嗱， 可以，喂，库房佢又话咩咧？跟住有财赤 啊 嘛，咁多年你第一次财赤啊嘛，成日都话要量入为出嘅，系你振兴到零售业，我都知道啊。譬如见到嗰啲数据咧，就话咧，最新嘅数字啊，零售业界有机会咧系会裁减5,600个人啊，近60% 嘅店铺咧系严重亏损，有30% 咧将会裁员。跟住我就会谂啦，嗱，你振兴咗呢个零售业之后，咁其他嘅业界咧，其实香港唔系值得零售业界噶嘛，系咪先？你用咁大力度啊，每人10,000蚊、啊。咁我首先你又话财赤咯，啲钱边度嚟？你咪长远啲谂啊！其实系咪即呢个系咪最好嘅方法咯？ 不过通常咧，你打通任督二脉咧，都要由脚板底个涌泉穴开始先嘅。咁如果你有10,000蚊，即系譬如派现金俾你，又或者现金券都好咩都好啦。咁大家又用翻超市嗰个例子啦，100蚊，通常你都会攞120蚊去买嘢噶嘛。你好少咧，我唔知阿師奶甜會唔會計到咁正咧？ 唔係噶， 多同糖都唔要啊！100蚊現金券就淨係收埋，我唔要自己揞2蚊。 唔係嘅，都會係多咗少少嘅，係咪？ 冇得計得咁盡嘅。 係啊，咁即係話你攞住嗰啲現金券咧，唔知佢點俾法啦嚇？究竟係咪即係一散散一個金額？ 100蚊，100蚊一張， 即係咩都好啦。咁佢就估計啲人咧，可能就會即係自己都揞荷包，又再俾多啲，可能你會刺激曬成個商場、成個區。买好多嘢咧， 我宁愿佢咧唔俾10,000蚊，咁跟住咧就悭翻啲钱咧，叫嗰几百亿唔好乱咁使咯。 咁但佢要刺激消費喎。 佢而家好多幾百億，喂，咁嗰啲都 係 錢嚟。 佢而家話俾你聽，銅鑼灣嗰幾間鋪頭就係執笠喎。佢賣內衣褲嗰幾間零售都話頂唔順啊，冇人嚟買 bra 而家。 明，我相信咧，即係點樣市面咧都有人去買嘢嘅。咁但係問題係，咁政府嗰啲成日賭錢落海嗰啲幾百億，咁係咪可以即係 唔好亂咁使錢？其實已經幫我哋慳咗錢。 但係而家人哋要刺激消費，佢唔係就係要你勒緊個肚皮啊？ Okay， 是不是佢而家佢勒住自己个肚皮咧，佢帮唔到嗰啲就系执笠嘅铺头啊嘛。 一半五千蚊消费券，五千蚊现金。 都得， 最好咁样啦， 都得 先。 系啦，仲要有指定嘅，即系系啦，因为嗰啲现金券就一定系留低建港消费噶嘛。 系啦，就系话攞五千蚊 都好嘅，好过冇嘅。 香港区域啊吓。 系啦，咁嗱，嗰五千蚊。 嗱，唔好捉住真系咪九龙新界冇嗰啲，唔系咁讲啦，只系香港区域。 嗰五千蚊现金，你会爱嚟使定系储？ 啊，咁呢个可能咧就我都系攞去整牙。 你棚牙即系做咩要整有 啊？系需要嘅，但系咧我好担心要好用好多钱。 系佢从一个侧面角度咧赞自己啊。其实我除了棚牙之外都没什么问题的了。 哦，那你咁你又问题啊？你会攞？如果你有五千蚊或者有一万蚊，你会点使啊？曾志豪， 即刻买按摩椒盘啊！ 我买多副眼镜先咯。 哇！ 你又买？ 唔系，咁佢副眼镜都要换噶啦。 费事成日俾人哋，费事成日俾人哋，即系太过将个焦点摆我眼镜度啊！忽视咗我啲才华，真系 系咪先？ 我攞旧啲咪即系好似认输咯。 哦，系啊，有写面书系咪要执翻扎衫？ 你攞五千蚊，你爱做咩？ 我唔知啫，嚟你问我，我大把钱，你明唔明白啊？ 你做咩抢咗我个对白啊？ 系啊，解讲咗先啦。我大把钱， 系啊，都 send 去啊嘛，真系 啊，我系咪都消费噶啦？咁样讲得好尽啊。但我反而有阵时我会谂咧啊，可能真系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多咗啲零用钱，我反而会谂我爸爸妈妈佢哋会想点使咯。即系唔系我哋呢一个咧，仲有经，但如果系消费券嘅话，佢要使噶嘛。可能佢哋都真系会睇 有配眼啲，有配眼镜咯。 配眼，但系佢哋平时已经有医疗券噶啦嘛。 因为我嗰次去配眼镜。我就正见到咧个 sales 咧， 唔 系啊，佢隔篱有对就年纪大啲嘅，佢就系咁同佢咧，其实计紧数啊，清紧单，佢就话系啊，其实留低都冇用噶，攞嚟配咗佢嗰个啦，唔储得，唔知佢有个期限唔过得几多 啊嘛。系啊，你配眼镜嗰阵时系嗰啲医疗券嗰啲到期日啦，差唔多到要用晒佢，咁咪就冇用啦。 你问下你爸爸妈妈嗰啲，如果咧攞到又系嗰啲现金券嗰啲， 佢咪攞嚟整牙整眼咯， 同阿婆一样咯。 咪整 啊！ 整 啊！配眼 同配眼镜啊嘛， 系你哋两个，一个配眼镜，一个整牙。 其实系你 个老人团啊，风骚老人团啊，呢套叫做 自己啫嘛。 我系最后生嗰个，唉得啦，第时你哋两个入老人院，我嚟探你啦。 咁嗰五千蚊你嚟做咩？ 我攞嚟做咩啊？ 佢都系冇讲到， 佢都讲唔到啊！佢直头讲大笔钱，都系网购咯。 佢想网购，但系 唔系我唔想收嗰五千蚊啊！我想讲， 因为 我 觉得你收咗翻嚟，你俾我哋啊嘛， 系一个好短视。嘅政策係可能可以解決到而家個情況，但跟住你又話跟住冇錢咯，你又咁樣派錢嘅話，哇！下一任而家呢個政府已經咁咯，下一任嘅話，如果條數難做嘅話，咁咪仲慘，咁大家失法仲長。 其實咧，我哋如果攞五千蚊咧，整牙、整眼啊，咩都好咧， 整牙整眼 你都認啦， 仲好過啲人攞個五千蚊咧，話我要繼續買防具啊嘛。 咩防具啊？ 防护器具 啊， 啊！ 如果你真系喺我嚟消费喺自己度装身扮靓都好啊，系咪？ 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啊！解决咗现况嘅话，唔使派钱，大家都开心。 我 咁谂， 啊、 其实大家都知嘅，就唔系五千蚊解决到，五就 系 五啦。 系啊， 大约五啫。所以呢只歌都系送俾想派钱佢啲朋友。 你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离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 心，心里在想谁？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真係唔同地區呢，就算對住同一個嘅即係歌手啊，或者同一樣作品呢、 嗯、 大家都會有好唔同嘅理解嘅，因為文化真係有啲唔同。 哦，當然 啦， 啦，同一首歌大家聽落去都可以有唔同嘅感覺㗎。 例如你會見到有啲嘅歌手呢，可能喺呢一個嘅地方，可能佢都係唱華語歌㗎啦。但硬係去到呢，即係第二個地區又好似爭少少，唔知點解㗎喎。 以下落嚟我要介紹嘅就係喺我哋香港樂壇裏面都首屈一指㗎啦，堪称一时之雨量啊！如果同我相比嘅话，佢系仅仅输俾草蜢嘅啫。但系佢喺香港嘅发展咧，就并不是平步青云。但系相反咧，内地咧而家就可以话系即系备受瞩目。所以我都觉得草蜢应该都要备受挑战啊！ 我唔知系边个啊，你讲 就系屯门三公主。 哦，系啊，佢哋真系犀利啊！ 佢而家嗱。点解我头先个开头？ 点解你会用草蜢去同佢比 啊？三个啊嘛，佢只 系 咁三个。 你应该要揾其他嘅女子团体同佢哋比啊。 我觉得唔够，劲歌热舞一定以草蜢为先。 哦，咁又系， 系啦。 佢加上再有个新嘅纹身啊，你见唔见到啊？ 系咩？ 吓系 啊？系咩纹身啊？ 我费事睇落去张相度啦，我睇文字嘅啫。 嗱，系啦，所以咧，嗱，我好认真嘅，我而家好认真地话俾你听。 嗯， 究竟点解我话同我哋即系唔同地区嘅文化咧？对接收呢一个乐队嘅信息， 嗯， 系会有唔同嘅。嗱，譬如香港，我哋对佢嘅信息就系比较娱乐性丰富啦， 嗯， 甚至乎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娱乐得太多啦，系咪好收敛啦？我哋已经讲得，我哋甚至乎觉得佢系偏向咩路线？我哋咁样讲啦， 因为我唔系我哋 target 嚟噶嘛。 香港，我觉得屯门三公主系属于行咩路线嘅乐团啦？咩路线？ 程式路线，我讲嘅电脑嗰啲程式啊， 系啦，系同埋系比较性感啲啦，系咪先啊？ 咁啊，佢嘅目标对象 跳唱组合，佢有跳有唱嘅，但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嗰只手咧，嗰啲手指啊， 手指舞， 手指舞，点解？因为嗰只手指舞要帮佢数银纸咧， 数 利 是啊， 系啦，好快嘅， 即系来吧，我什么都应承咧，就好容易令到对方乜都应承嘅，俾乜都俾噶嘛。 呢个系我对香港井底之蛙嘅睇法。 哎呀， 我哋去到邻近大湾区，内地嘅朋友，原来佢哋嘅视频咧都有喺内地直播嘅， 即系觉得佢哋系哇劲啊！ 究竟佢哋喺内地嗰个排头变咗咩咧？我觉得真系呢个好值得研究嘅一个课题嚟嘅。 嚟啊！ 佢哋变咗系公益慈善歌手， 公益 佢明明收錢嘅喎， 佢哋哦，嗰啲係捐咗俾一啲有需要嘅團體。 佢為嗰啲 uncle 啊， 中咗， 唉，叫佢哋翻大灣區啦。 佢哋 uncle 咁又 為 uncle 表演啊， 冇錯， 嗰個生活啊，為咩而支撐住？係 啦， 就係佢哋屯門三公署啊。係 啦，我見到佢喺內地一個網頁度咧，首先佢唔喺娛樂版度出現嘅，佢喺內地網頁寫住公益嗰個 column 度出現，而佢個標題寫住歌手與香港街頭藝人咧為推。退休老人唱歌， 哎呀！ 而佢哋所有合照咧，我见到喺内地嗰个网站嗰度咧，全部包到好密实。 哦，有冇好似嗰阵时嗰套诶《武则天》咁样要封胸咧，变晒做樽领？ 哦，有，全部都好密实，影、哦、出嚟， 真系一线之隔就唔同啲。 冇错，所以唔系我哋净系咁讲，佢哋呢一对组合咧，可塑性好高，变化又多。香港同埋大湾区行唔同嘅路线，我哋欣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星期日的游行大致和平有序，警方非常克制，强调特区政府保障人权和自由，不想有政治人物唱衰香港，希望不同政治立场人士珍惜法治。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零售、饮食等业界暂时对于前景仍然感到悲观，形容现时情况是有史以来最差。他表示，反修例风波至今6个月，本地消费、游客数字等都有明显的跌幅，政府应该推出更多的支援措施。因此，自由党建议政府向市民每人派发10,000元现金或者消费券，向全港零售和饮食店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现金资助等。另外，邵家辉提到，若果政府考虑暂停行政长官每月一次到立法会的质询时间，对于香港现时的社会气氛并非好事，因为有关环节可以让行政长官解答部分市民的不满、误解等。认为只要加强立法会保安，提醒非建制派议员不要行差踏错，就应该保留相关的环节。房协10月推出优化版的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至今收到111宗业主申请，而昨日开始接受租客的申请，首日就有15宗。房协副行政总裁陈钦勉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反应好，对于计划感到乐观。对于没有订立租金上限，陈钦勉表示，由于每个单位的面积、地区不同，难以订立标准租金，交由业主和租客商讨。计划容许合资格的业主出租整个未保价单位或者个别睡房，合资格的租客会包括轮候公屋达到3年或者以上的一般申请者，或者轮候达到6年或者以上的非长者单身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敲定贸易协定方面进展良好。美国计划由今个月15日开始，对包括手机和玩具在内，总值大约15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外界关注两国能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令到加征关税的决定可以推迟实施甚至取消。美国农业部长柏杜表示，不认为特朗普希望实施新关税，但中方必须采取行动，以鼓励他不要这样做，希望中方早前宣布豁免部分美国大豆和猪肉的进口关税能够发出相关信号。柏杜又说，美中贸易谈判代表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协议的可执行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5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23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4点，跌11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嘅启明医疗报$38.05，腾讯控股$336，系跌2毫，盈富基金$26.75，升5仙，美团点评$100.06，系跌2.8，阿里巴巴$196，跌6毫，李宁$23.75，跌1.65，富士康集团$1.42，系升6仙，小米集团$9.33，系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7.039，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8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3,650，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04美元，卖出1,46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英皇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电厂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英皇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电厂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正常的，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管道出口车多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都是比较繁忙。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美孚桥慢线落返长沙环道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陶一麟。 作为歌手都要练多啲唱歌啦，咁其实你跑多啲步会对自己唱歌运气啊，或者整个身体 condition 好啲，都会帮到唱歌呢件事咯。最尾个10至15分钟，我通常都系会跟住歌嘅 phrasing 去唞气跑。中文歌嘅话，我就会听林俊杰啲歌啦，因为佢唱名都唱戏噶啦。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乌干达独裁者狂人阿敏喺1970年代发动军事政变夺权，以铁腕统治国家足足8年。评论家都认为阿敏系一个冇学识嘅粗人，一个杀人如麻嘅暴君。但到底阿敏有咩个人之处，能够一方面得到人民嘅拥戴，同时亦令乌干达嘅前殖民地宗主国英国都忌佢三分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佢近排我发现越嚟越严重，越嚟越严重啲乜嘢咧？佢无时无刻佢都唱歌，真系唔明点解。各位听众，佢除咗喺咪前，佢咪后自己都会唱歌，佢都会陶醉喺个歌里边。其实突然间啲乜嘢唤醒你嘅嗰个叫做中意唱歌嗰个热诚嗰个细胞咧？我哋有请近排你去做嗰啲咩嚟？点解突然间会中意唱歌起嚟嘅咧？我哋有请唱歌自问，佢话自己都觉得唔系几好听，佢读歌好听啲嘅读歌王，佢呢个名又出嚟咧，曾志豪。 你刚才嗰段描述系唔成立嘅，我从来都冇唔中意过唱歌，所以又点会有呢个话突然间中意咗唱歌呢？我冇离开过乐坛嘅，系乐坛离开咗我啫嘛。我会继续用我嘅热力去为你唱这歌，共唱这歌。如果要用一首歌嚟带出我呢段新闻，我只能够唱呢一只。My heart will go on, I believe. 唔记得歌词点，对唔住啊，系冇错，我系尝试话俾你听 Titanic 嗰种冻系咪好冻咧？又有铁达尼嘅新闻啊！嗱，呢个话题咧，我发觉咧真系历久常新嘅。纵使咧，其实 Titanic 咧唔系讲紧到电影啊，就算到电影都已经有成廿几、三十年前啦，应该有啦吓，廿年前啦，最少都。呢件事本身都已经隔咗好耐啦，因为佢系发生喺1912年嘅时候嘅。但系你有冇发觉咧？你好似系一单新嘅、从未消失过嘅、永远喺你身边萦绕不堪嘅一单新闻嚟嘅。系啊，因为咧间唔时咧就会有啲纪录片咧就会话俾你听，喂，又有一啲咧幸存者咧嘅一啲日记啊，当年嘅幸存者嘅回忆录啊，又或者会有一啲咧即系不为人知嘅秘闻咧又会揭开嘅。嗱，而亦都好正常地咧，你都系会想睇嘅，你系会对呢一单咧，即系发生喺即系真系已经上个世纪嘅呢一个嘅海难咧，你会总系有好多个情意结喺度。咁当然啦，同詹姆斯金马伦同埋呢个阿 Jack 系好有关系噶啦。今次又有啲咩揭秘咧？原来就话英国咧，佢哋又播放咗一个纪录片咧，又系同呢个泰坦尼克有关嘅。其中一个咧就话咧，采访咗当年其中一个海难幸存者。嘅孫女，嗱好複雜嘅嚇，佢嗰個幸存者咧，即係就叫做呢個 Michelle 啦。咁咧，佢其實咧當時只係一個4岁嘅小朋友嚟嘅啫。佢而家因為已經隔咗咁多年啦，就大個咗。佢有個孫女，佢個孫女咧就憶述翻咧佢阿爺曾經發生過嘅事，係咪？所以咧就即係爭幾代嘅。咁究竟係隔咗呢幾代之後咧，傳翻嚟嘅信息係啲乜嘢咧？其實佢傳翻嚟嘅信息咧。就是几样嘅，第一咧就同电影咧好吻合嘅，真系咧都系有分咧一等舱、二等舱同埋三等舱嘅生存机会啦。头等同埋二等舱咧系最多人获救嘅。第二，其实佢证实咗咧电影里边一个桥段系真嘅，就系话可以真系有细路同埋女士系可以优先上艇嘅，因为呢一个幸存者一个孙女啊，咁即系话佢当年呢一位嘅爷爷咧。佢系4岁同5岁啫嘛，因为佢有两兄弟，佢哋就系真系咧一个小朋友咧就俾人带到上去救生艇度。不过佢里边封信咧就好详细记述咗咧沉船嘅经历，又真系隔咗咁多年咧，你而家听翻咧都啊仲系会有啲戚戚然。佢系咁讲嘅，父亲将我叫醒咗，将我带到去泰坦尼克铁达尼嘅甲板上面，我同细佬安排上救生艇，但救生艇就嚟满座啦。父亲同我哋讲要善待母亲。然后佢就离开咗啦，我哋都唔知道，原来我哋终此一生都见唔翻佢。我记得救生艇离开铁达尼嗰一刻，救生艇喺水里边发出嘅噪音，同埋救生艇移动嘅一刻。我记得我喺救生艇系瞓醒嘅，大海系带住白色近乎翠绿嘅颜色，而远处就有另外一艘船。冇错，呢一个咧就系佢最后嘅一个时刻。有好多人咧考证翻咧就话。原来佢望住大海嗰个翠绿嘅颜色咧，又系同泰坦尼克嗰套电影里边嘅剧照咧，模拟出嚟个画面咧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你只能够即系赞叹咧，詹姆斯金马伦咧当年啊，佢真系用咗好多嘅心机去拍呢套电影。咁但系佢带出嚟嘅呢个细节咧，亦都系令人觉得好唏嘘嘅，因为呢一个即系当事人咧，即系曾经喺晚年啊，即系喺佢未离世之前咧，就接受过访问，佢亲自讲翻咧。佢话当时佢哋坐咗喺个艇上面， 佢隔篱咧就系一个银行家嘅女儿嚟噶。咁你睇到呢度，可能你话喂、哎、有钱同冇钱嘅，原来都一视同仁噶，都系坐呢个救生艇。Sorry， 隔篱仲有一句噶，呢、這个银行家嘅女咧，佢只狗都喺救生艇上面，而冇人反对。佢话因为船上面嘅人财富差异好大，后来我哋先知道即系呢一个咁残酷嘅事实。哇，你谂下，当佢阿爸。可能因为唔够位，或者因为佢唔系即系大人细，即系唔系小朋友冇得上船嘅时候咧，竟然可以有个银行家个女只狗都坐埋上救生艇度。你话即系嗰个有钱同埋穷人嘅分别，即系你好难得出个结论就系、是，原来咧有钱人条命咧就系贱过一只窝窝嘅。系啊，呢个系讲紧1912年嘅社会啊。嗱，嚟到今时今日有冇改变呢？嗱，呢个你自己问一下啦。应该情况有好大转变啩。但系如果当你要逃生嘅时候，我哋咪成日话即系吓，既决意同坐这条船，咁你就要谂下啦，会唔会都有相同嘅情况？有钱人就有机会走得甩，如果系冇钱嘅，就要留低嚟打拼，留低落嚟嘅会唔会都系啲冇办法离开？定系嚟到今时今日，你唔会咁做噶啦？你同嗰啲船长一样，你话因为我太爱呢只船啦。风头火势，唉，你话如果我哋嗰阵时三个一齐上 Titanic 嘅话咧，最后有机会逃生嘅就系桂花田，因为佢女人，同埋黄耀祖，因为佢似细路，我冇份啊， 系啊，唔好意思，我哋走先。下次遇你啊！ 但我可唔可以即刻改名做 Molly 咧？ 咁不如点？我叔哥揽 咁，你咪可以带住我走咯。 系啊，陪住你走啊！睇咗呢一个嘅报道，佢就话咧，其实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喺上个月中咧，即系呢个理大发生事故嘅时候咧，咁啊当中咧都有警方咧就驱散呢个示威者嘅时候，曾经咧就施放咗好多嘅催泪弹嘅，其中一啲咧仲射爆咗一啲唐楼嘅玻璃，导致嗰个单位起火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吓，不过其实咧当日咧呢个嘅户主啊都有接受到传媒嘅访问嘅，并且咧就影咗好多张相话俾大家知屋里面啊，即系呢个损毁嘅情况。其中一张相咧，我谂佢自己都冇谂过噶，但系咧就有一个后续嘅新闻，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其中一张相咧就系、是、有几本嘅书本嚟嘅，一啲嘅图书嚟嘅。咁样咧就因为有呢个嘅催泪弹啦，射咗入屋之后咧就着火啊嘛，就烧窿晒嘅。即系呢几本书上面咧就摆放咗咧就系一对嘅催泪弹嘅弹头嘅咁样。可能咧我哋平时就咁睇嘅时候，即系会当系一张新闻图片睇咗咯，系咪？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就见到这张照片，并且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是自己的著作来的。都可以说一说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时间令痛苦都医好》，是一个我们香港八十后的绘本作家陈陈的作品来的。这样当这位的作家他见到这位的户主家受到这个的破坏的时候，他自己就主动联络了这位的户主，就通过记者朋友啦，并且咧就主动咧将呢一个嘅绘本咧就送咗俾呢一位嘅户主嘅，当中咧仲附有一啲嘅明信片同埋贴纸咁样，咁啊令到呢位嘅户主咧收到啊呢一个嘅小礼物嘅时候咧，觉得非常之窝心嘅。嗱，本身就好人好事啊，镜头一转啊，因为原来呢一本嘅书本咧，即系被烧窿咗个本啊吓，原本咧就喺我哋嘅公共图书馆度借阅嘅咁样，呢位嘅户主咧就亲自去到图书馆解释嗰件事啦。不过他们就得到这位作家一个悉心的慰问的同时，图书馆的职员就没有理会，就只是重申所有有损坏损失都要由这个借书的阅读者赔偿，还说是三本书你们借了的，那么烧焦了都，那么合共要赔回200元港纸这样。这位的户主他说收到这位作者的赠送这本书，觉得是苦中的一点甜。他公开这件事件他都说不是要做些什么，不过只不过希望可以表扬一个作者的关心，也都同时间你可以见到反而公共图书馆各方面呢，哎，他们根据住他们的规例寸步不让啊，即系咩都唔改啊，就要收翻呢一啲嘅钱咁样嘅咁样。而作者咧都有接受到记者嘅访问，佢就好低调咁讲，佢话其实只不过一个小动作嘅咋，即系冇啲咩特别嚟嘅咁样。 呢幾個月咧，阿祖睇新聞嘅時候，好多時候都會喺度諗啊，究竟香港係咪去咗一個平衡時空，或者我係咪一個平衡時空咧？同一件事啊，即係大家有陣時嘅處理都真係可以幾唔同噶嚇。成日話同步過冬，我哋係一個艱苦嘅時間啊，我哋要同度時間啊，係咪？今朝我哋一翻嚟新聞都講啦，其實係咪真係要派錢咧？我真係覺得噶，凡事如果好似呢一件事件咁樣，呢、這、一個作者咁樣。你用个心去做啊，攞个心出嚟，你见到可能只不过系一本送一本书，对于呢个作者嚟讲，根本唔系啲乜嘢钱啊，系咪？攞个心出嚟，系要真心咁样攞个心出嚟。这个心就真系会个事情反而可能会解决到，亦都会话，如果你真系攞个心出嚟嘅话，社会嘅撕裂咧系可能可以解决到，不过并唔系用钱去解决嘅。凡事要用錢去解決的話，我想到一個例子，就好像有時候那些爹地媽咪工作很忙，沒有時間陪仔女，那你會怎麼做啊？可能有些人就會選擇給多些零用錢啊，或者我給多些物質的享受那些小朋友，是錢是用了，但個關係真的會修補到，個關係會改善到嗎？我想這個已經不是什麼大道理，你應是人都明白的了，是不是？风头火势，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我呢一位嘅拍档啊！如果佢同佢啲仔女咧，轻轻行远咗少少都好啦，佢唔会攞嗰啲钱啊，一嚿二嚿钱攞出嚟掉佢，因为佢唔舍得啊嘛。但肯定佢会用好多嘅心机，好多嘅爱心，同佢慢慢去沟通，咁样关系咪会修补到咯？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啱啊，用心总比好过用好多钱啊！用好多钱其实冇乜意思啊，用心去做嘢先系一件事情嚟噶。每年咧都好多医学报告啊，都会讲啊，关于一啲咧瞓唔到觉、睡眠不足、失眠啊，对身体有几多嘅影响啊？除咗影响健康之外咧，亦都会影响埋你嘅工作啦，同埋咧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同事相处之道噶。所以千祈唔好忽略自己嘅睡眠质素。嗱，其实你嘅环境啊都好影响嘅。光线啦、声音啦、床铺被感、枕头、房间温度、湿度等等，其实都可以好影响到你哋嘅瞓觉噶。嗱喺印度咧，有一间咧为解决睡眠困扰嘅初创公司咧，佢哋咧网上进行紧一个叫做公开招聘，希望想揾一啲好快瞓得着嘅人去做一个2020睡眠实习计划啊。咁佢工作要求咧就系每日瞓九个钟。连续就瞓100日，咁你嘅人工就会有12000噶啦。不过要符合10条件嘅要求咧，你先至可以做到呢份工嘅。系啦，咁啊，申请人咧就有10条件啦。第一就系咧，试过喺呢个课堂上面有瞓觉嘅经验啦。第二，对瞓觉好有热情嘅，愿意主动喺床上面瞓8小时或以上嘅。第三，能够表达同埋分析床垫、枕头等等呢个外在因素对于呢个睡眠质素嘅影响，系啦，就要做少少分析嘅。第四，掂到枕头之后，10至20分钟之内就可以瞓觉啦。第五，当其他同事唔能够瞓觉或者唔愿意瞓觉嘅时候，能够发挥团队精神，阻劝佢哋喂一齐瞓啦咁样。第六。无论即系侧边有任何一啲声音啊、噪音啊、强光之下咧，你都能够瞓到觉。第七，拥有呢个叫做规律嘅睡眠记录。第八，就唔会受到呢个叫做上网或者系其他嗰啲叫做媒体可以影响到佢嘅生活影响到佢睡眠。第九，重视下影响睡眠以外嘅条件，例如。嗰件睡衣啦，嗰个被单啦，咁样，喂，如果嗰啲唔好咧，我唔得啊，唔 OK 嘅咁样。第十就系能够喺入睡之前完全可以放松你嘅心情。嗱，其实咧喺以上所讲嘅10点咧，相信有5点咧，即系其中一半咧，好多人都可以达到要求嘅。啊，咁不过佢仲有话啦，申请人咧必须注意以下几项吓，如果你有呢啲嘅话咧，对唔住啦，可能咧就。即系如果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咧，你就未必可以就叫做入咗围啦。第一就系咧，你瞓觉系会 发出鼻鼾声嘅。如果你有鼻鼾声嘅话咧，对唔住啊，你会被扣噶。第二，即使有呢个叫做手机啊或者系响闹装置嘅情况之下咧，你都能够熟睡咧，咁你就 OK 啦。第三，如果咧系对于呢个冥想入睡嘅方法感到兴趣又 OK。第四，佢就话啦，熟悉摇篮曲嗰啲人咧，即系有啲音乐底子，识啲摇篮曲嗰啲人咧，佢就话优先考虑。仲有一样就话，呢个工作嘅唯一要求就系你一定要穿住睡衣而瞓觉嘅，系啦，因为如果你中意裸体而先至瞓到嘅，对唔住，佢都唔可以包你噶吓。咁所以希望咧，大家都注意你自己嗰个叫睡眠质素系点啦。嗱，其中十个要求系咁嘅，究竟你达唔达到一半以上咧？如果系嘅话，其实你都系一个几好瞓得嘅人吓。如果冇达到标或者一半都冇嘅话，咁你就要考虑下，究竟点样可以帮你阻止到譬如强光啊、噪音啊，可以训练到自己有啲声音啊，或者强光嘅，你都瞓到嘅话，咁你就可以瞓得好好，咁你就可以有个健康身体啦。 人为失心。 汤宝如啊，缘分的天空括弧西雅图的失眠人啊，我哋可以预告定我哋十一点之后咧，我哋要动动手，动动脚。 十一点定十一点半之后啊？ 十一点半啊？ 咁都系十一点后啊？ 都系， 我冇错啦，系咪先？系咪先？ 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今日都有个特别嘅版本嘅， 系 教大家增高。 听新闻先啊！ 取消。美国农业部长柏杜表示。不认为特朗普希望实施真的关税，但中方必须采取行动以鼓励他不要这样做，希望中方早前宣布豁免部分美国大豆和猪肉的进口关税能够发出相关信号。柏杜又说，美中贸易谈判代表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协议的可执行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9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2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4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启明医疗系报38.1，腾讯控股337.2，升1蚊。美团点评101蚊，系跌2.3。阿里巴巴195.7，跌9毫。李宁23.75，跌1.65。小米集团9.3，系跌2仙。中国平安89.4，系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97，瑞士法郎7.925，澳元5.349，加元5.917，新西兰元5.142，欧元8.66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8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7美元，卖出1,46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较早前英皇道去翻北角方向，跟住电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咧就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12月听圣诞歌咧，唔知点解会有一份莫名嘅温暖，就好似 Winter Wonderland 咁样。希望大家每晚都见到好靓嘅情景，好开心咁度过，好似仙境一样。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子豪，做乜约我嚟海边吹风啊？ 博成，我谂住吹散啲妇女嘛。 嗱，你唔讲我走噶啦。 今个礼拜咧，天然咪放假嘅，我揾咗嘉宾主持咧。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礼拜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啱唔啱噶？ 得噶啦，嚟打声招呼先。 我哋系 Era， 仲可以一人一日添啊。 但我听讲你哋唔会拆开噶。会渴望散在天空， 会不想。你帮我推荐下咯，我哋又 OK 噶。 就咁话噶啦， 搞掂。 你仲请小凤姐，早排佢已经好攰噶啦，你俾佢唞下啦。 莫莉啊，你俾我请埋今次啦，因为好值得高兴啊。敏大人，下个星期一翻嚟啦。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多 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喜气洋洋。 一人一句 sell 风 show，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喂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啊！喺我哋未讲新闻之前咧，我想讲个题外话。 好啊！ 有冇发觉今日冇咁可爱啊？终于都 好彩有音乐剪出嚟啫。阿田可唔可以咧？ 唔系即系， 我真系想兜把声过去，你明唔明？我控制唔到， 但系有啲手段， 系我系肩嗰种，打到你飞眼镜出嚟， 即系打落个肩膊度嗰度。 系啊， 唔系我 个 鼻冇咁 萌 啊嘛，我鼻冇咁萌啊， 叫你教主咯。 系啊，有冇发觉啫？虽然头先我个问题我都知好为难嘅，有冇发觉我冇咁可爱？如果你答有啊，就即系话我以前好可爱；如果答冇，即系话继续觉得我好可爱。是真的有啲难嘅，我都明嘅。 世界就系头先嗰一刻为你停顿咗。 唔系，我发觉原来瞓咗一觉啊，个鼻就冇咁萌啊，好似休息多咗、 哦。其实休息永远系最重要嘅咁、 啊、 样。 你嗰啲鱿鱼唔使塞落个鼻度啦，终于都。 O、okay、K 啊， 系啊， 所以咪要有充足嘅睡眠啦。 讲、 啊、 完 啦， 你想冲过嚟升我而家？ 我唔系，我想快啲完咗佢啫。如果唔系，我惊我真系忍唔住要走过嚟升佢，我又立到我哋直播室里面嗰支棒球棍喺边度咯？ 系啊， 就喺嗰个位啫嘛、 啊。 我手又长，一嘢就立到啦，系咪？ 嗱，你立住呢支棒球棍，喺度、 啊、 活动好啦。 咪就系 咯。如果你想带入去嘅话咧 ，no way 啦，真系。 我打棒球。 唔 得， 我对唔住，你打棒球得，你但系唔可以带住佢入去。 嗱，今日啊，公展会咧就开幕啦，12月10号，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即系12月31号嘅，总共都有22日噶。 22日啦，今年咧就短咗，我哋上个次都讲啦，少咗两日，同埋咧嗰个营业时间啊就早收咗嘅， 系啊，八点就收啦， 八点就要闩门啦。 但入场费咧就有少优惠嘅， 12蚊变咗8蚊。 哦 ，OK， 但系咧佢亦都多咗咧，有一种令到你好似置身于去机场啦。同埋去主題公園嘅嗰種嘅效果， 點啊？睇下你有冇帶嘢食咁樣， 就係有安檢啦。 哦， 係啦，嗱，你諗下以前咧，公展會冇安檢噶嘛，你掂掂行掂過嘅啫嘛。 當然啦。 咁但係機場同埋主題樂園咧，佢真係有陣時都會 先攞個袋睇下。係嘅。 係啦，嗱，咁咧佢今年公展會咧，亦都實施呢個入境安全檢查。頭先我哋咧，即係三個咧， 入境添啊， 啊入場 sorry， 入場啫，係啦， 唔使帶 passport 嘅。我哋喺度研究緊啊，你話佢其中一個要求咧，究竟係包括？第一就容易啲嘅，市民不得携带攻击性 或者危险品。 啱啊，呢、這个应该系你去边都应该唔带噶，系咪？ 其实我想话喺条街度，我哋都唔应该带噶。大家知道香港法例噶嘛？ 啱啊，啱啊， 除非你系一时大意啦。 系 咩啊？哦 ，OK。 你有冇睇嗰单新闻啊？除非你一时大意啦。新宿 出嚟解 释啦，真系一时大意咯， 小心啫嘛， 系咯， 哎呀，人都有错， 系咯，佢哋唔会错嘅， 系啦， 一时大意， 是但 啦， 系啦， 系啦，唔讲呢个啦，唔讲呢个啦，嗱，攻击性或者危险品啦 ，OK， 系啦， 咁呢个合理，嗱，我哋攞嚟比对诶对比翻，因为譬如我哋入嗰啲主题公园，佢会即系睇一睇你个袋，又或者譬如你去大球场，去诶譬如我去睇诶榄球赛嗰啲咧，大型运动场嗰啲比赛啊，佢都会睇一睇你个袋，我冇一个hard feeling嘅， 冇错。 咁而家呢一個咁你睇睇 都 OK 嘅， 都都合理啊！呢一格就係 第二，唔准帶一啲咧有政治色彩嘅宣傳品， 即係例如咩啊？ 嗱呢個就已經係啦，即係譬如， 即係我帶住本基本法入去得唔得？ 你問得好，你呢個真係問得好， 宣傳色彩有政治色彩啦，係咪？ 嚴格嚟講係唔得嘅，除非你話 我都唔會帶住出街嘅，放心。 冇，但我平時諗住攞嚟識女仔㗎嘛。 認真喎，因為 咁睇下你識到啲咩女仔。 你諗下幾型啊？喺 coffee shop 度一打開就睇基本法， 你真係覺得型？ 但我想話俾你聽， 一線之差㗎， 我仔係會嘅。 佢個仔會呢啲睇憲法、睇憲報嗰啲嚟嘅， 絕對唔正。我知爸媽睇 佢平時就 唉，搞到個仔咁。 個仔可能平時咧就民政事務局嗰度咧攞嗰啲小冊子咧， 係啊，就喺嗰度攞。 哥，我想要嗰啲防蚊知識小冊子咁樣就攞嚟貼啦。 係啊，真係早陣子，因為可能去學校要學，係咪？咁所以佢就想去認真去望下究竟係啲咩一回事。佢真係長期好似本書咁樣都嚟得閒嚟睇。 嗱， 咩叫咁？佢真係入唔入得場啊？ 嗱，呢個真係唔知，因為點解咧？ 咁正面呢個可以啦啩 ？No， 上次 咩為之負面啊？ 上次試過有一次咧， 你想唔想我舉啲例子啊？ 即系点样定义负面 咧？系啦，咪嗱，上次试过噶，嗰阵时喺大球场咧有一场波咧，就系香港唔记得对边队啦，又 系 嗰啲外 来 赛嗰啲咧。咁咧就你知，因为喺个运动途中啊嘛，咁就好多咧球迷咧入去嘅时候咧，就想带啲标语，就想话借个机会咧就俾人睇到一啲信息嘅。咁咧，但系佢有一个带咗个非常之咁中性嘅标语入去。香港加油！ 哦，系啊，我记得呢个， 你 记 得啦， 记得呢个。 竟然咧，其中一个保安咧就话呢个唔带得。 啊，呢个佢用咩原因先？佢话因为含有呢个 政治宣 传 咯。 吓，香港加油都 冇错。跟住嗰阵时，我记得嗰条片咧就系嗰个球迷咧。 我哋唔通支持香港队，叫佢香港必败咩噶？ 唔系啊， 反而咁就冇事系嘛？ 嗰个套路一样噶，个女球迷咧当时咧就同个保安讲吓。咁唔係要寫香港減油係嘛？ 係啊， 即係唔講得加油咁樣， 香港 點啊？冇 油咁樣，跟住你又話咧，係咪有 又唔支持香港？ 招攬咗外國勢力啊，踩低香港嗰度。 係喎，嗱，真係老老實實。嗱，我哋以下呢段説話咧，我係真心嘅，真係唔係諷刺嘅。我懷疑呢個時勢，如果你帶咧香港加油啊，咩即係齊上齊落啊，表面上呢啲 嗱齊上齊落尷尬啲嘅，講真 齊上齊落咁都冇前冇後喎、啊。 唔係，但香港加油，我哋攞甩翻呢一句嚟 香港加油都唔係冇，都唔係中性㗎。 即 係 我哋 今日 陸運會嗰啲咧，五 A 班加油，紅組加油，你得 唔 得 ？A 咯， 係啊，你唔可以 咁。如果佢 係 A 咯， 如果佢係黃組咧？黄组加油，黄 社 加油咁又 黄 社 得，香港加油唔得，可能 哎呀真 系 好尴尬。 真系我哋真系好担心会咁样啊！即系如果你 咁，我唔记得咗啦。上次嗰个俾唔俾入啊？ 嗰个唔俾入咯，佢哋最后点样拆散咗嚟入咯？你孭住香港两个字，跟住后面嗰个攞住街，佢将个牌分开咗咯。 咁 系啊，咁佢睇唔到你咩嚟噶嘛？ 系噶， 系噶嗱，即系嗱，我哋担心啊，即系唔知点算噶嘛？你话如果咁样都唔得 噶。呢一个咧就话呢个具政治宣传色彩。嘅物品咧，我哋即已经大家开始有啲拗头啦， 第三格咧，大家就最困扰咧，就 系 话非饮用液体唔准带入场。 哦， 嗱，非饮用液体，首先咩叫饮用液体咧？即系饮得嘅嘢啦， 果汁、 水啊，咩果汁啊，叽里咕噜都得啦。系好啦，咁咩叫非饮用液体咧？ 系啦，头先我哋都讲下， 报 紧 新闻嗰阵时讲。啊！田系最快即刻 up 到个例子嘅， 涂改液咯。 我哋不如而家咧当系玩超级无敌掌门人啦。 你知我 up 系啦，我哋而家玩超级无敌掌门人，非饮用液体。 咁快慢啲，俾人哋谂下先。系啦， 非饮用液体，超级无敌掌门人，好开波。涂改 液， 到边个先？ 到你啦，我 讲。 好啦， 好， 我讲咩？指甲油 系啦。 我头先系 up 唔到一个都，我 pass 啦，继续啊， 边一个都估唔到咩？ 冇啊！ 讲 个蚊怕水啊嘛， 佢讲嘅都好， 都好啊，冇啊！ 定型水，定型水， 定型水，哦，都系水， 喷头啲咪定型水咯，咪睇咯，唔系咩？ 驱风油， 哎呀 ，pass。 我真谂唔到啊！非飲用液體，但如果我哋就 任何液體啊嘛。 天啊，所以我哋誒即安劇好多啦，松節水啊， 唔係仲有啊，阿田蛇帶嘅啦， 咩啊香水 噴劑啊。 sorry， 咁如果講嘅話，我個袋入邊呢幾樣都有喎、 啊。因為佢連嗰啲叫做阿祖祖啲噴嗰啲叫做啊嗰啲叫咩啊？ 你嗰支消毒藥水，你永遠更新嗰支啊，你都出咗事啦，即你都入唔到。因為我永遠有支香水仔係更新噶嘛。 係啊，因為咧今日嗱，佢冇官方出嚟咧話俾你聽係不能帶嘅，但係因為好多媒體咧報嘅時候咧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喺度，佢就話。换言之，公公婆婆随身带嘅驱风油、蚊怕水、女士嘅 lotion 啊、保湿液咧，都系有机会吓，嗱，都系讲明有机会吓，变成违禁品嘅。 系 咁，当然啦，头先我哋考究嘅时候就话，佢会唔会有嗰个叫容量限制 咧？系啦，因为机场咧都系讲紧100ml 啦，系咪先？咁佢系咪即系如果细细樽嘅嗰啲 X 油咁样嘅好细樽噶嘛？你阿婆婆攞住， 我想问啊，带住生油算唔算饮用液体啊？ 啊嗱，生油系。 你睇 系 咪吴刚师傅咯？ 系咯，我真系想系生油。譬如嗱，阿天头先谂咗个场口咧，譬如可能你入公展会之前，可能唔觉意喺隔篱超市，喂嗰度平， 系啊， 买咗两支生油先，跟住入去，可能喺公展会度买鲍鱼嘅啫。 系啊， 咁嗰两支油带唔带得入去啊？ 哦，摆喺门口啊，唔该，系咯。 佢饮唔饮用啊？ 我反而我觉得呢一个 食用，但系唔系饮咯，唔系枕头口饮。 系啦，我反而会谂咧，系即系可能咧，譬如学生哥佢放咗去公展会嘅话咧，那个笔袋里面即系会有涂嗰嘢噶嘛， 系 咪？妈妈带小朋友去。帶住支蚊怕水長期喺身，即係嗰啲老人家會有嗰啲咩咩油啊嗰啲咧 keep 住喺身，其實呢個係好合理嘅。 咁即係裝修師傅，你大家喂你就唔好咁勤力啦。嗱，你將做裝修完啲嘢擺翻曬喺你要裝修個地方。 喂，真係唔帶得㗎啦，裝修師傅。 佢嗰啲就更加 咁裝修師傅合理。頭先我哋都話咧，你入主題樂園。如果佢手嘅時候都會喂阿叔，你冇理由成支松子水帶入嚟㗎， 咁你都可能要擺低啊，係 咪先？呢個合理嘅。 我諗佢都唔會話抗議，但係我哋嗱而家就見到嗱，我睇到個報道咧，就直情係佢哋嘅行政總裁出嚟講過，呢一個係佢就出嚟講㗎。咁所以咧，究竟會執行得幾細節咧？即係嗰啲細節係點樣嘅話咧？咁啊，再睇下會係咩狀況啦。 咁都明白嘅，我相信頭先我哋所講嘅都係講下啫。我相信嗰啲俾入嘅， 我都 唔 知喎。 我覺得佢未必， 但亦都要明白嘅，因為佢嗰頭即係維園附近，琴日間中學又揾到啲嘢出嚟咁樣，佢有呢個擔心，可能咧都係保障翻所有嘅參展商啦，所有 嘅 人嘅安全。但係所以就話，如果嗰條線咧，即係 畫得太低嘅話，哇！連白咩油都唔得嘅，咁又好似未開始啫。 係啦，咁可能冇啲咁樣嘅情況嘅，但係就如果大家咧即係去到嘅話，見到咩狀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係因為今日就開咗幕咧，如果我哋有啲聽眾咧已經去嗰度幫襯緊嘅話咧。促進下本地消費嘅話，不妨喺面書度留言。喂，究竟今日嗰個安檢情況係點樣咧？有冇令到你有一種咧，好似出國旅行咧，哇，成個人精神爽利。我哋從一個好嘅角度，入咗公展主題樂園， 我哋有一點我想補充嘅，因為報道都有講到嘅，佢哋都有講到，如果有人入咗場之後咧，係作出一啲叫口號等等嘅和平示威行動，佢哋有講到嘅。公展會方面話咧，只要唔影響到攤位嘅營運啦，同埋市民購物啦，佢哋係會採取一個忍讓嘅態度嘅，即係唔會叫大家咁、你哋就要即刻走啊！嗰樣嘢，佢都希望所有嘢開開心心嘅。咁、我估計即係呢個地方無端端大家都唔係諗住入去做啲乜嘢抗議嗰樣嘢，即係佢哋有呢啲嘅前設，即係嗰啲有啲咩要帶啊，入場嘅安全檢查甚至佢話有一啲嘅疏散措施都諗咗。 都要嘅， 其實任何大型嘅活動你應該咁做，希望咧就大家係去幫手消費下，開開心心咁樣過。 係啦，同埋安全全就真係去買嘢咪去買嘢咯。係 啊，入到我諗唯一。最有機會發生的衝突就是搶鮑魚，搶日文。 你隻鮑魚是我的，咁啊！ 你隻鮑魚是我的嚇， 呢一隻 娃娃，仲有呢隻指定。 即我想讲亲密之前，我都要讲咗个点。我头先，我真系忍唔住。头 先咧个画面就好好嘅，喺播紧歌嘅时候咧，大家一齐研究啦，究竟呢首歌个歌名系乜嘢啦？咁我见到两位拍档咧，曾志豪同埋黄耀祖咧，佢哋好认真啊，究竟系点串咧？系咪串错咗咧？咁样佢左研究右研究，跟住咧嗰个人又不其然喺度跟住嗰首歌。 唔系最 跟住阿 最无赖系日文你又唔识，首歌你又唔识，你都要唱， 我识嘅唱唔到啫嘛。佢跟住中间唱嗰段我识唱啊 ，Wednesday Sunday， 系咪自己作啊？跟住已经喺度 噶，佢真系有呢几个 day 喺度噶。佢最尾仲会唱哪咧？嗱，就预备噶咯 ，Glamorous Sky， 佢未到啫，而家。诶，讲新闻啦，嚟今日备咩？ 我阿天你讲先啦，我受到好大嘅打击，我唔知点做好啊。 你睇。哎过咗啦， 根本你就唔识首歌，你有冇听过首歌啊？ 有啦，我播咗好多次噶啦， 揭 发咗成日播呢只歌添，真系。 系啊，好多次但系唔识歌名咯。 廿度气温，相对湿度59%，中到美加。 我喺 新 材 料。加。 有咩人啊？ 未啊，听日先跑。好，讲嚟讲得开心啲嘅，都系咁，我哋接住个气氛啦吓。喺河南有个男人， 我哋冇嬲猪到啊。 入屋打劫 ，OK， 跟住我 开心嘅， 有几开心嘅，我几有信心。我开估咗之后，大家听完会觉得几开心嘅。 佢系个 女贼嚟嘅， 系笨嘅，啱嘅。 佢系个女贼嚟嘅，有冇劫色？个男户主投怀送抱， 哦，系啦。 原来佢哋系夫妻喺度玩游戏啫。 跟住咧，俾人哋 點解會變成一單新聞咧？怨聞其詳， 點知警察上嚟照拉人喎？係啦， 咁唔合班。唔係，阿田啱，係一個 笨賊， 係啦，唔聰明嘅。 係啊，邊個咯？ 你咯？ 係啊，如果計翻個 scale 嚟講，都算係大嗰邊嘅，即係都係超級蠢嘅啦。 係 啊 ，super stupid S S 啊，係啦，係啦，係啦， 三個 S。 係啦，估下。 系 佢发生咗啲乜嘢事，令到嗰个屋主啊，本来就系入屋行劫嗰种嚟嘅，即系屋主咧都喺一间屋入边度，佢就谂住咧静静鸡去做坏事咁样嘅，点知 系 就俾屋主发现，仲即刻嗌捉贼，跟住咧就俾路过嘅警察咧将佢拘捕添。 即系佢做咗一样好笨嘅行为。 我唔会够胆，我唔会。 佢就系同我一样入到屋，本来静鸡鸡偷钱嘅， 点 知见到佢播紧可能咩？我是好歌手嗰啲咧，跟住忍唔住一齐唱咧，打成冻了啊！咁啊就拉咗啦， 冻撑冻撑冻撑， 系咪啊？唔系，我相信我一定做唔到个贼，我忍唔住。 同声 ，OK， 我唔可以话完全地同声音冇关系，都有啲关系。 睇紧咸片， 同光有冇关系？ 睇咸片， 同咸片冇关系啊！冇谂咸片啊！ 佢喺度 search 紧嘢，跟住 响咗声， 系啊，唔系或者 佢睇抖音，一路做贼一路睇抖音， 睇阿娜娜喺度跳紧，哎呀， 咩咩你捉船拖？系咪咁？ 时间跟住就系咁啦， 唔系 好时间关系。 佢时间关系同声音第一步有关系咧，佢唔想太嘈啊，佢嘅脚步声，所以咧佢除鞋， 除鞋 哦，原来臭得滞， 全得，点解以为好似我一样啊？系啦，佢真系谂住除鞋，唔想嘈醒个屋主啦。点知一除咗只鞋之后， 臭得咁紧要， 真系臭得咁久紧咁紧要啊！ 佢话想开麦，拜拜。 屋咧弥漫住呢一个咧腐尸嘅味道啊，有嘢臭味啊！因为佢话咧，即系呢一位嘅小偷啊，佢之前咧就已经咧系有几日冇冲凉，佢咧就系去咗嗰啲咩网吧、酒吧度玩啊，所以咧估唔到啊，佢竟然系衰咗喺自己对脚手上。 桂花田，你当年喺尖东嘅时候，够唔够胆除鞋啊？ 尖东喺侧边系咩噶？海嚟噶嘛？ 做咩要洗脚啊？嗰阵时咁多死鱼，原来就系靠你噶啦！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政府未有就民阵星期日游行的五大诉求回应或者让步，她回应说，无论游行人数多或者少，形式如何，当局有用心聆听和了解，希望做到令到市民感到政府有诚意回应，但不能够偏离法治原则所把持的底线，甚至涉及的宪制安排。 林郑月娥话，喺今次事件，被捕人士超过6000人，涉及唔少好严重嘅刑事罪行，包括纵火、拥有极危险爆炸品同袭警等。反问点样可以罔顾法治而满足有关特赦嘅诉求？他强调，当违反法治精神、践踏重要原则底线，当局系并冇办法回应，但愿意检视今次事件反映嘅社会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个星期六会前往北京述职，向领导人报告特区政府过去同未来的工作，但他没有回应期间会不会讨论基本法23条立法。他又说，过去几个月时常有传言指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同行政会议会改组，但他的首要工作是回复社会秩序，令到香港在经济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向前，希望不要再传出有关的谣言。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昨日向会员发信，表示香港已经成为芳华之都，有别有用心的政客和社会人士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每日堆砌谎言抹黑政府和警队，意图将暴徒的违法行为合理化，将依法执法者妖魔化。林志伟提到，六月至今有人大量捏造子虚乌有的指控，铺天盖地宣扬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宣，意图迷惑人心，尤其是心智未成熟的人。他批评自称受到良好教育的政客和社会人士，不单止没有阻止流言蜚语，反而继续煽风点火，助长谎话随仇恨蔓延。他又批评有现任或者后任议员在近日游行之中向传媒表示，只要警察克制，游行就会和平进行，质疑将过往冲突的始末因果倒转，颠倒是非和歪曲事实。智利空军一架载有38人的 C-130 运输机在飞往南极基地途中失去联络，军方派出搜查队搜查。智利空军发表声明，表示出事的运输机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过几个钟头之后失去联络，当时机上载有17个机组人员和21个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5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新上市嘅启明医疗系报38.5元，腾讯控股336.4，升两毫；盈富基金26.65，跌5仙；美团点评101.1，系跌2.2。阿里巴巴196元，系跌7毫；李宁24.1，系跌1.3；小米集团9.25，系跌7毫；友邦保险77.55，跌5毫，跌5仙；建设银行6.31，升1仙；中国平安89.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2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51美元，卖出1,46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

今日嘅生活小确幸咧，又系有呢、這、一个活动现场嘅实况报道噶吓。因为今日咧嗱，嗨各位听众，我哋而家又开咗我哋呢个 Facebook Live 啦。不过你放心，就算你话你而家喺办公室咧唔方便上 Facebook 睇嘅话咧、 啊， 我哋嘅声音描述咧、 啊、 一样都会令到你栩栩如生，犹如置身现场一般噶。 Hello， 系啦，你又可以见到我呢一副咁有型嘅 嘈柴 靓眼镜。 而今日咧，我哋呢个议题咧，我会话单身蚊系我揾嘅。 系啊， 点解一定要揾呢一单咧？我觉得系唔单止净系阿祖咧，好想知道啊，系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嘅。咁有啲咩办法可以增高？仲要讲紧嘅系，你已经系完成咗过咗你嗰个发育嗰个时期啦，但你依然系可以增高嘅。佢就话咧，如果你短期做嘅话咧，系可以诶嗰下你会即刻高咗嘅。但如果你长期做，有一个日本嘅瑜伽大师啊，做 咪啊，唔系你个咪啊， 系啊，瑜伽大师系你讲住先吓，呢个瑜伽大师咧，佢咧就可以帮到手咧，就系令到你啊长期都变咗高咗咁样嘅。 即系话今日咧，我哋就要教你点样用瑜伽嘅做法。令到你增高，嗱，各位朋友，即使你已经有六尺高，但系你都无妨可以再精益求精，正所谓八尺竿头。更進一步啊！ 冇錯，同埋高度呢啲嘢有邊個嫌㗎？係 咯，我都想再 高 多啲， 高少少咯。 係， 同埋就算你唔係諗增高啦，你當做下運動，做下瑜伽咁樣都冇壞。 最緊要係你信唔信咧？可以透過做一個瑜伽嘅運動，馬上可以幫你變高 一寸長，一寸唔係 強 強係咪？ 係啦， 佢就話可以成功咧，可以增加到1 cm 或者2 cm 嘅， 係 咪真㗎？ 喂，我真係 一六七加2 cm 變169都好啊，係咪先？因為167就係我嘅正即係真正嘅身高， 冇震曬。 我都決定同大家分享，係咪？ 咁一六九係咪你個真身高啊 ？Sorry， 我過咗噶啦，我係173噶， 係 係啊， 係 啱曬嗰樣嘢噶啦。 係啊， 咁我哋係咪而家可以準備開始？ 好， 我哋要攞強勁嘅音樂伴隨住我哋呢一個瑜伽增高大法，各位聽眾聽住啦。 我想问你，瑜伽嘅音乐系咁嘅咩？ 好兴奋噶嘛？ 瑜伽嘅音乐唔系好兴奋噶，大佬。 我嗰只瑜伽系高温瑜伽嚟噶。 好，嗱，教大家嗱，总共咧系会有个三个步骤，三个动作要做嘅。好，咁喺呢度咧就等阿豪仔你咧就揸住佢啦，好嘛？ 嚟， 嗱，你揸住佢，咁啊同时间咧，跟住阿片你就教我哋所有嘅听众们点样做呢个瑜伽嘅动作啦。 好啦好啦，嗱，首先咧就要度咗高先嘅，咁我哋头先咧就镜头一见到。我哋 即系已经系代咗高啦，呢个 高度， 呢个系边个高度嚟噶？ 阿田嘅高度 ，OK， 系啦，嗰个咧就系高少少咧，就系阿祖嘅高度。 因为咧，我哋首先咧，你就要搵埲墙，咁然后咧，你就要将自己嘅高度咧度咗之后咧，你可以攞个黄色呢报纸咧，就做一个标记嘅各位听众。咁而家咧，阿祖咧喺我哋镜头面前咧，佢首先就扭腰扭脚啦，咦，你扭得都几全神，屯门三公主问题， 我报纸俾你。 三公主咪就你咯，各位 咁扭啫， 我应该再扭过，应该再扭过。系阿田而家尝试俾啲白纸啊， 快啲教大家，我哋个动作要点做嘅？ 点样做瑜伽动作？嗱，大家听住咯。 好啦，嗱，首先咧，举好双手噶。举高双手， 嗱你贴住埲墙，跟住咧双手举高， 系啦，咁啊就诶你叫面向埲墙嘅，好啦，咁啊双脚咧要 早讲啊面向埲墙啊阿姑， 双手趴埋墙， 双手趴埋墙， 内又唔好夹住， 系唔好夹住，好啦，麻烦你褪后少少， 系啦， 褪后两步， 系啦，双手趴埋墙，跟住褪后两步， 再褪后多少少， 再褪后多少少， 咁咧就大概咧同 仲唔系手伸呢个动作真系， 同你嘅肩部差唔多嘅幅度啦，只脚抹到， 系两只脚抹开同膊头差唔多嘅。 好啦，跟住做啲咩呢？跟住然后你一边深呼吸， 深呼吸， 一边弯腰， 弯腰， 咪弯腰系啦。嗱，只手唔准落噶吓，系啦，去到 我个膊头拍咗一下， 哎呀， 系啦，跟住咧就注意系你要同你个 pat pat 仔咧就要垂直嗰、那个嗰、那个高度嘅，即系话你未够低， 即系要平啊， 系啊平， 即系话咧， 唔系啊，你只手唔准啊，唔准。 哦， 定 系个双手咧就继续维持嗰个咁嘅高度，但系个膊头咧同埋个背脊就要落到平晒嘅。 系啦系啦，哇，做得好啊，真系。 喂，呢个系好似酷型嚟噶，属于以前嗰啲飞机喷射式嘅。 咁要 hold 几耐又冇讲啊？ 系啦，我冇讲， 真系冇讲。 佢冇讲 hold 几耐。 我想讲咧，即刻会觉得咧系嗰个背脊嘅位置咧有呢个拉即系拉扯嘅感觉嘅。 系系 系。系啦，嗱，咁啊呢个动作保持住啦吓，咁跟住咧就系啦，佢冇话做几耐，呢个系第一式。 都做咗啦。今日嘅目标系我要增高，阿祖要增高。 哎呀， 好啦好啦，跟住咧第二个咧，诶，大哥做完啦，呢个系第一个步骤。 做完啦，已经 做噶啦，而家。 未啊未啊未啊。咁跟住咧就系咧，最后咧就系要深呼吸嘅同时咧，要向系啦， 就要伸你个懒腰，系啦，将佢咧系啦，揞翻去前面向上伸展嘅，系啦。 伸懒腰啊？ 即系咁啊，你可以褪翻前嘅，你唔使咁高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伸个懒腰。 嗱，今次你就双手都系贴住，但有少少拱桥咧，向后咬嘅。 系啦，佢叫伸啊，伸展啊，但唔系叫你咬喉啊。 伸展，即系两只手向前噶嘛？ 系啊，唔系你只手照拍住上面，但系有个系啦。 可唔可以叫第二个俾 instruction 啊？ 佢呢个完全错晒嘅呢个瑜伽导师嘅姿势，应该系咪噶？ 咩啊？梗系唔系啦，我跟住咁讲噶。嗱，因为我拍啊，你去讲啦。 哎呀！ 我哋交换温柔啊吓，好嗱，即系首先第一咧，我哋头先第一步我哋做咗噶啦，即系双手咧就真系趴埋墙啦 ，OK。但系跟住你咧就要你左右拨就会。 你而家咧喺吸气嘅时候咧，你就好似伸懒腰咧，将你个背脊咧向上啊，用力伸，系啦系啦， 尽力咪就系咁咯， 向上向上向上，系啦向上伸展。 做得几多得几多， 系啦，各位听众，如果你亦都系两只手咧搭住埲墙嘅话咧，然后你就将自己，但系你个头唔好恶，你净系个背脊向前。好似向上伸就 OK 噶啦 ，OK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吓。 有冇 到啊？等先啊，等先啊。咦，未啊，未啊，未做晒嘅呢件事。 有三个动作噶，系咪好？第二个步骤系乜嘢咧？ 你拉过啲啊， okay, 你拉过啲啊。 系咪呢个啊？跟住做呢个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嗱，而家咧，我哋要做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咧要伸展你只脚啊。首先你好似求婚咁样，单膝咧跪喺一个 cushion 度，但如果咧你争呢个同事咧，就唔好俾 cushion 佢啦。由佢占住自己嗰个地下，由佢痛就得噶啦。 佢去到好尽啊！佢咧除埋鞋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使乜咩嘢占住？我惊你个膝头爆啊！ 嗱，呢个有啲难噶，因为第一咧，各位听众，你个膝头哥咧单膝跪地之同时咧，你嗰只脚咧脚背啊，你要贴住嗰埲墙噶。 佢好犀利啊！黄耀祖做到 啊！系啊， 其实我有练瑜伽噶嘛，所以呢啲动作咧，但系我而家我就嚟跌啦， 唔得噶唔得噶嗱，你要前腿咧继续系90度屈住啦，后脚咧垫住膝头哥落地下嘅嗰只脚咧，记住脚背咧亦都要贴住埲墙。 佢做得好好啊，佢、 啊、 做到啊。 咁换言之咧，其实你嘅脚掌咧贴住自己个啰柚啊，要咁样噶。 我想讲咧， 你有冇影住个啰柚嗰个位啊？ 其实又唔使太 close up 嘅， 但 我最想讲咧，反而系大髀啊！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大髀嘅前方咧嗰个拉扯嘅感觉 系冇错噶， 非常之强嘅。 呢个时候大髀会有拉紧嘅感觉，但系未完噶。呢个时候你要做啲咩咧？你要将右手，即系话咧同你嗰、那个 右手啊，系啊，啱啱只 系啊系啊，你要将佢咧就系、是、诶，唔系咁你要调转啊，因为你边一只脚屈咧就伸嗰只手出嚟，即系你系啦系啦，你将咧你只手咧就系、是、伸直举高。贴住耳仔向上，系啦， 咁然扯得好紧要啊， 系啊，冇错啦，咁然后你另一只手咧就啱啦，揞住自己小掩啊，费事俾人哋见到你太亢奋嘅状态啊，系啦，咁而家咧呢个姿势为你影个 wide shot 俾人睇下黄耀祖而家个样啊嘛， 等我嚟，等我嚟， 系啦系啦，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hold 住 hold 住，背脊要直噶，背脊要直噶， 哇唔得啊， 哇如果你件衫又太紧咧， 咁耐嘅大佬， 系啊就差唔多啦 ，OK 呢个动作颇难完成噶，你可以揾人嚟帮你手嘅，记住咧要注意安全，我而家先同你讲吓，要注意安全。 其实我系人嚟噶，系 啦系啦，系啦 ，OK 啦 ，OK 啦 ，OK 啦，好啦，已经完成咗啦，完成咗啦、哦，你可以企身啦。 使唔使要做翻另外嗰边噶？ 系要嘅，平衡一下先得嘅。 啱啊， 喺阿祖做平衡嘅时候咧，我哋要再次提醒大家，咁以下我哋落嚟嘅呢几个动作咧，因为都系要属于伸展性比较多嘅。如果你平时好似桂花田咁样咧，净系试过步行嘅话咧，冇乜做运动咧，我建议你就唔好乱咁嚟啦。因为黄耀祖，佢而家已经有啲脚痛啦，佢已经顶唔顺啦。 我简单嚟讲，我起唔到啊，我上半身起唔到。 好痛啊！唔系因为咧，你个脚屈到咁样咧，大家要知道、啊，你一只脚屈膝落地下，然后咧脚背贴住自己啰柚咧，好高难度啊！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啊！如果唔系你听日翻唔到工咧，你唔好揾我哋啊！ 喂，但系呢个动作真系劲极难做。 喂，咁你要伸翻只手平衡翻咯。 哦，好，冇问题。嗱，我自己喺度做紧嘅时候咧，就会俾大家一个提议啊，吓，即系做呢一个嘅一连串都瑜伽嘅动作， 系啊系啊， 最好咧之前咧做咗少少拉筋， 真系要真系要 啲嘅， 系啦。 咁我做翻呢只手啦。 我哋而家预计阿祖听日翻唔到工噶啦，系啦，因为佢应该， 但系佢为咗增高，佢需要咁。 系啦，所有筋骨佢都劳损啦，OK 啦。 真系 做得好好啊！ 系啊，OK 嗱，好啦，差唔多啦， 你真系。 好啦，咁我哋而家当平衡完之后。而家去到第三式咯，你只脚断未啊？ 我唔系，我反而觉得系条腰咧，其实都几吃力啊。喺呢个时候，不如我睇我有冇高度先好嘛？ 系啊， 好紧要啊！你点？ 系啊系啊，你矮咗啊！你好似矮咗， 因为我除咗鞋， 好鞋啊！ 系啊， 一阵间我做埋第三个动作，亦都系咧三个步骤最后一个动作之后咧，就等我着翻对鞋，睇我有冇高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第三个动作 系咪好难噶？ 第三个动作咧就要将。 嗰張凳咧擺喺牆邊度。 哦，要一張凳擺喺牆邊，已經準備好噶啦，由於時間嘅關係。 係啦，嗱，真係有啲難㗎，所以各位聽眾咧，你記住，除非你諗住唔撈嘅啫，如果唔係，你唔好喺你老細間房度做呢啲嘢嚇，除非你自己係老細啦。好啦。咁咧你就企喺张凳嘅隔篱，张凳咧就摆喺墙边啦。咁然后咧你就将其中一只脚咧就摆上去张凳度，就系啦，将你贴住墙嘅嗰只脚摆上张凳度，系啱嘅。好，咁跟住要做啲咩咧？哇，一边吐气，然后将双手咧 唔系吐血啦， 将双手咧就贴住埲墙，两只手贴住埲墙，一只手系伸直嘅。系啦，系啦，冇错啦，一只手伸直，另一只手咧，即系向住外边嗰只手咧，就要打横咧，就摸住埲墙。与此同时咧，你就要慢慢记住，慢慢弯腰咧，向你嘅脚嗰个方位咧向下扫啊，向下扫，系啦，直至到咧你可以两只手咧都全部掂到你嘅脚尖为止。 哇，好难度喎、啊！ 但系我要提醒你，你只脚系唔可以屈嘅，系要直嘅。系啊，你搭上嚟嗰只脚，唔系搭翻喺凳厅嗰度，但系你只脚要直嘅、哦。 我唔明佢点 伸直啦、啊，你只脚伸直啦、啊，前面嗰只脚伸直啊。 我即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 系啦。 好似咧，我哋咧细个扮时钟啊，咁样咧一支时钟，一支分针咁样咧，跟住咧我就两只脚嗱脚要伸直，手咧就向前一齐掂住前面嗰只脚。 系啦，但系你只脚尖咧要做少少嘢个，各位听众，你只脚尖唔好向前、哦，你只脚尖咧要尽量咧。将佢屈到咧向你嘅内啊，身体内侧啊，弯嘅，弯系啦，哇，佢直情个样抽筋咁滞啊，大佬啊， 边一个位咧系最扯住咧？系呢一个脚背嗰个位置咧，系拉扯系最 系啦。咁你只手继续要保持翻个姿势， 好 系啦，你就要咧一路喺度扫落去啦，咁样向下扫。 你净影住我只脚，会唔会觉得有啲尴尬啊？咁样 系啦，系啦。嗱，理论上咧，佢就系话做完呢个动作咧就完成噶啦。咁你自己平衡。做埋另外一边啦吓，嗱，我哋喺阿祖做嘅时候咧，再重复一次啦。嗱，你首先有啲动作咧，就系你要即系伸直自己啦，贴住个背脊啦，拉高佢啦。咁然后另一个动作咧，就系你要单膝屈住喺个地下度，然后另一只脚咧就向前伸。咁跟住咧，你就两只手咧就向前伸展嘅。 系啦，嗰个脚掌系啦。 而家咧就系脚掌要弯翻向自己嗰度啊，弯翻未啊？你唔够 系啦， 尽力噶啦，尽力噶， 尽咗力， 尽咗力噶啦，尽咗力噶啦。好啦，我哋当做完啦，三组都做完啦。究竟黄耀祖俾我哋糟质完呢三个步骤之后，佢可唔可以成功登顶咧？ 佢好紧张。 嗱，千祈唔好话糟质。嗱，作为咧为咗令到自己可以拉下筋，同时间可以有机会增高啊嘛，系咪先？梗系要试下啦。喺呢个时候重要嘅时刻，我哋要出现啦。究竟我做完呢三个拉展嘅动作之后咧，个人系有冇高度噶？ 我开始我高头望住你啦，而家要 做咗十二分 钟，慢慢集，我都好似高咗咁， 好似高咗。 我觉 得 唔系，我认真真系觉得你高咗。 唔系，因为咧可能咧做咗啲，哎呀，快啲试咗先，我再讲啊。 好，我哋再企翻个 level 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冇矮度。 唔系，你等下先，你揸住个麦。 好好好好，嗱，我好想讲一样嘢咧，系自己个感觉良好啊。 你想点？ 可能咧做咗啲 stretching 嘅动作之后咧，跟住得出嘅结论咧，成条腰好似挺直咗喎。 系噶系噶系噶，你。 嗱，我自己去度啊。 哇，系有冇高度咧？ 我想话冇两 cm 咁高，但系真系高咗啲咯。 真系。 高咗， 你睇高住佢成个傻仔咁样摆咗先喺头壳顶度， 高咗啲啫。 离远睇仲好似河童添，你拉远啲啊，系啦，冇错。 嗱，其实咧系真系高两 cm 又真系冇嘅，你等先。 唔系，同埋佢可能冇做足咁长嘅动作啦。同埋我哋唔记得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一个伸展操全名叫做呃你增高整股同时嘅伸展操。我怀疑应该系咁样嘅，系啦，而家有两个同事喺 度。唔系啊，呢 个 咧有个名嘅，大家如果想网 check 翻咧，好似叫做 zero training 啊 ，zero 咯，即系其实系唔会有咯，系啦，你冇麦喺度噶，你咁大声讲乜嘢啊你？系好啦好啦好啦， 佢真系高咗半 cm 噶，真 系 有， 系咪噶？真系。 呢一个咧系佢嘅高度，头先咧嗰个， 佢头先用个 label 个底咧就做个标准。 而家系咁高噶， 而家咧阿祖个头咧已经由 label 底咧变咗 label 顶啦，咁犀利！ 我首先好想要， 好嘢好嘢， 我喺呢度咧好想多谢我嘅爸爸妈妈，佢哋生咗我出嚟啦，而估唔到咧去到卅几加几嗰阵时咧都仲有得高，即系我觉得呢个拉下跟我自己做完个感觉咧， 系啊系啊， 真系自我感觉 舒服啊而家。 首先 尤其是第二個動作真係唔容易做嘅。大家唔好以為就係只腳拉扯啦，同時間你條腰咧，所以我知話之前咧真係要做一啲 伸展 動作，咁 係 會容易扯到嘅。但係咧，因為可能你平時少拉筋，你拉咗筋之後咧， 你平時黐多啲啊嘛， 精神咗，嗰個人個 alignment 啊，即係嗰個企直嗰個感覺高咗咯。 係 啊， 我覺得我個人個拉人大咗咯。係哇！ 希望呢个增高两 cm 是可以帮到大家。 是啊，嗱，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平时做多啲拉筋咧，永远都唔会错 嘅。我真系拉咗筋嘅人咧，我之前咧识到个朋友啊，佢咧冇拉筋。哇，而家几廿岁人咧，我哋话斋咧拉咗筋就佢高咗。 同埋你有冇听过句说话？筋长一寸，寿延一年噶。 我听十年添。 系啊，十年。sorry， 我嗰个换算单位唔同咗。 我听过一位前辈咁样讲噶，自此之后我就 keep 住拉筋，但我发觉咧，我户口嘅钱越嚟越少之后咧，我就放弃拉筋，因为我怕条命。太长 了，是的，所以各位打工仔，你间 office 都听完我哋而家呢一批嘅节目之后咧，趁你老细唔怀疑，自己双手趴埋墙，然后就可以做呢个动作啦。 系嘅，叫九十度角下。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嗱，嗱，我哋而家咧就系平时播歌嘅时候咧，佢点啊？佢就会咁样自如噶啦，佢。 你扮 嘢啊！ 我哋好似有啲樂士歌手咁樣咧，哇！哇，好聽啊！哇，好好聽啊 ！Finish 佢啦！ 我準備啦喎，係咪準備唱啊？噔噔噔！撞翻我麥俾人啦、 啊、 你！ 好啊好啊！ 欲望拍賣，穿梭野獸街。 欲望叫我壞，不想再去乖，寂寞廣大，風吹也壞，獵物滿我腦。梭野獸街，眉目就似漆，生出射殺姿態。誰望我眼睛，死也未了解。欲望長高，長高長高，欲望長高，長高長高，欲望長高，長高長高，欲望長高，長高長高。 Suicide。 莫獅子只等我猜，笨象被捉大，都引我去擺。欲望拍賣，穿梭野獸界，遇上我吧，乖乖也變壞。眉目就似漆，生出射殺姿態。誰望我眼睛，死也未了解。欲望長高，長高長高。欲望长高，长高长高，欲望长高，长高长高，欲望长高，长高长高。 苏三。 时候嘅开头啦，同埋啱啱结尾最尾嗰个动作嗰 个 样咯。 开头嗰个封面个 preview 唔知点解就 尴尬，真系好尴尬。 我都唔明点解 做 pat pat， 做都做唔得出嚟。 系啊， 个 play 个就好似个箭嘴啱喺个 pat pat 个位置。 系咯 ，come on play， 可唔可以加人工 ？button 同埋 bottom 系咪唔同？听新闻啦，喂！ 并且协助中方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 火山爆发之后，当局多次派直升机环绕岛上飞行，冇发现任何生命迹象。警方表示，火山爆发的时候有47人在岛上，生还的34人，有3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理。又说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会派人登岛搜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2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3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新上市的启明医疗是报38.75，腾讯控股336.6是升4毫，美团点评101元，跌2.3，阿里巴巴195.9是跌7毫，李宁24.2是跌1.2，小米集团9.24是跌8仙，友邦保险77.45是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95，瑞士法郎7.923，澳元5.348，加元5.915，新西兰元5.136，欧元8.66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1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29美元，卖出1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逢吉乡咧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接近博爱交汇处。重复多次啊，就系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逢吉乡咧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接近博爱交汇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返观塘，跟住淘大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的。伟业街去油塘，跟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跟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 我需 小陈爱呢一首《卜卜卜》，令我觉得陪伴就是温暖。即使只是听到大家的心跳声，我都知道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守候。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师兄祠堂 Season 3 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但是斌师兄啊，比 Like 和星期五的师兄祠堂去旅行带埋令寿堂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啊大了，如果我们够一万 Like， 夜晚的神秘活动我会开 Live 为大家直击。 直击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倒地都明白的。咁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黄冠斌、阿一、凌子维的师兄祠堂啦。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将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先都好啊， 周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首先我哋要话俾网上面啲朋友听咧，豪仔同埋阿田咧系冇做到头先嗰个瑜伽伸展操 嘅，因为我哋知道自己做唔到嘅。 你咋？唔系我就已经觉得差唔多啦， 系啦，就唔使再高系嘛？ 唔系我见到阿祖头先已经好辛苦啦，系啦。 你哋呢个钟头讲多啲嘢，我有啲扯，有啲攰。 系因为你扯咗有都十几分钟， 高咗啲嘛？ 系好开心， 系啊，高咗啊嘛！多谢大家支持啦，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哋啊拍下呢一啲咧活动嘅片段嘅，有些活动就千祈要小心一点。 哎呀真的呀、啊、不是说你觉得哎呀眼见很容易啫，哎呀这么难呢，还 有有时候会觉得型咯。即系呢件事咧，即系以嗱一个代步嘅工具啊，我哋唔可以话系交通工具啊，系咪？有人即系会选择攞佢嚟做代步嘅工具，但如果你咧用得一个方法系唔准确嘅话咧。真係可能我會有呢個生命嘅危險、 啊， 新聞都出咗啦， 係 咪？ 就係講緊咧電動滑板車啊，咁樣上個禮拜咧我都講咗風頭火勢咧，就話有大埔咧係有一個男士啦，就係、是、因為操控呢、這個。电动滑板车因为咧就失控，咁所以咧头落地嘅时候咧就重创，就入咗医院，跟住就伤重不治噶。 冇错， 系啊，呢个都系悲剧嚟噶吓。 咁啊见到啦，咁啊所以之后咧都有几多延伸嘅讨论啊，就 是、 究竟咧玩呢啲嘅电动滑板车，又或者有一啲咧系嗰啲叫系咪叫风火轮啊？即系咧就主要咧就系得两个辘嘅啫，个人咧就垂直咁样企咧，就脚板咧就踩住喺嗰个风火轮嘅脚板嘅位置度咧，哇就可以 feel 咁。 真系几快噶， 手揸住嗰个手扶都冇噶。 系啊，嗱，我哋首先咧，我哋先从呢一个定义出发啦，即系大家所有嘢咧都要即系先界定清楚咩叫做咧有危险嘅东西咧。嗱，汽车定义究竟系咩咧？ 系 汽车嘅定义就系所有呢、這个系根据香港法例第374章。我哋下次玩问答游戏可以记住呢个 number。 好， 第374章嘅道路交通条例里面嘅定义咧，包括所有由机械推动嘅车辆，包括电动单轮车、电动滑行车、 系 电动平衡车、 系 电动单车，都系属于汽车。 OK， 所以无论系有块有条杠杆，俾你拎住下边系一块滑板嘅车啊，定系头先阿祖讲嗰只咧无敌风火轮，得个辘嘅啫，但系冇任何嘢俾你做揸手嘅。嗰種就叫做電動平衡車咧，都係屬於汽車。 係啦，咁跟住咧，但係問題汽車係要攞牌嘅， 係冇錯。 如果你無牌嘅咧，咁即係話證明你嗰個咧就唔合法咯。咁所以咧，你喺任何地方使用咧都係唔合法 嘅。嗱，你如果喺單車徑、 係 喺馬路、喺道路、喺行人路上面驾驶呢一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即系头先讲嗰只咧， 系 就系会触犯法例嘅， 因为你冇攞牌啊嘛。 咁即系如果我系要玩呢啲嘅电动滑板车嘅话咧，我理应系要有车牌，定我要攞个特别嘅牌，我先至去做啊？ 系啊， 呢个先至系大家成日都啊摸不着头脑。所以头先你一讲个嗰啲叫风火轮啦，系咪犯法噶？唔玩得噶？咁但系有啲人就话，诶喺室内嗰度咧，就因为你唔系使用公共即系道路啊嘛。 系啊，嗱，佢咁样。 样讲嘅，即系我哋先讲啲好闷嘅法例，但系呢个都紧要嘅， 系咪咧？呢个实重要啊！ 系啦，佢讲到明嘅，佢话嗱，如果你喺私人地方，私人地方咧，你使用呢个电动滑板车咧，系冇问题嘅。譬如你话啊，我 book 咗间好大嘅 party room，我喺里边咧想试下玩啫，嗰啲平衡车啊、滑板车咧系 OK 嘅，冇问题嘅。咁但系佢话咧，如果我喺道路上面得唔得咧？ 系啊，嗱呢个咧，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嘅。今年嘅12月8日嗰阵时咧，就有一单新闻就做咗出嚟嘅。因为咧喺2日嗰阵时咧，就发生咗呢个电动滑板车嘅夺命 意外。 之后咧就有警方咧就执行咗一个打击嘅行动，就话喺大埔啊揾到一个31岁咧嘅男子就驾驶一个怀疑电动滑板车，警员系有上前截查嘅，并且以咧呢个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咧冇有效嘅驾驶执照，即系驾驶执照都需要嘅，同埋冇呢个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同埋驾驶嘅时候咧，亦都冇戴上可以防护嘅头盔咧，系拘捕咗嗰名男子。 咁即系危险驾驶咯。 佢而家 四样嘢，即系真系要牌， 要牌嘅嗱。咁头先话咧有啲所谓即系， 即系我唔玩得啦。 唔系有啲尴尬位系咩咧？佢话试过人咁样问嘅，我喺条路度 系。 我冇开个电源，我就咁推住架车，系咁撑，系咁撑，系咁撑， 即系当一个普通嘅就咁滑板车。 系啦，因为佢有普通滑板车嘅，即系嗰种特质喺度噶嘛。 佢成嗰个样啦，我啲细蚊仔都有个嗰啲滑板车， 我唔可以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唔可以啦。 冇开着啊！ 冇开着， 冇开着。 我即刻谂咧，就另外一架车咧，即系如果佢死咗火喺后面度推住，即系我攞嚟可唔可以做一个比对比？ 应该都唔得。 阿典觉得唔得， 系冇错。答案亦都系唔得嘅。 系啊，因为你始终都系有电啊嘛，我唔理你开唔开着，你都系要攞牌啊嘛，叫做。 系啊，佢话由于电动车辆咧具备电池同埋摩打啦，所以咧亦都系属于违法咁样嘅。 嗯，咁大家讲喺道路上面啊。 系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啦，你又俾人买。 嗯， 系咪？你可以买噶， 系即系你冇车，咁平时冇车牌都可以买车嘅。我大把钱，有人买架车俾你，咁都得嘅。 但系佢又冇话俾你听边度可以用，所以佢话咧，其实都系一个麻烦噶。 系啊， 系啊，即系同埋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咧。咁系咪即系话我如果有私家车嘅车牌？我就可以揸呢架车咧，但系都唔系，因为佢 冇牌先就可以揸呢架车。 但系呢个世界上冇一样叫电动车嘅考牌噶嘛？ 嗱。 佢即系话你要一个汽车嘅车牌咯。 喺美国加州系有噶， 美国加州有啊。 佢系需要用户有啲啊，唔系咁啊，佢要驾驶执照咯。即系话你有驾驶执照就可 以， 可能 including 嗰样嘢啦。 即系其实而家香港都似嘅，即系嗰个法例嚟讲咧都似嘅。即系我觉得呢一点咧，大家反而要留意嘅就 系， 可能你买一架电动嘅滑板车俾自己用，又或者俾你嘅小朋友用嘅时候咧，可能你根本就冇谂过，原来是要有车牌才可以驾驶的这样。在哪些地方做路面做又会是怎样呢？在你的私人地方可能你在家里面做了。可能那个法例那个情况又是怎样，可能不清楚。 他现在原来最矛盾的地方呢，他就说其中一个告你犯法呢，就说你没拿牌。但是原来他是不会给牌 的。他不发牌。 他是不会发牌给 你 的。 他 只是给你买的，你可以收藏。但你唔可以使用，根本就冇一个人咧可以你千祈唔好以为话，喂，我有一号牌、二号牌、三号牌，咪我可以揸呢架车咧 ？Sorry， 因为你冇嗰个行车证， 系， 梗系佢又唔会发呢张证俾你。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大家唔知道咯， 系啊， 所以推广 知道喎，系咪？ 真系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喺外国咧，因为呢个即系电动滑板车唔系净系香港有啊嘛，咁喺外国咧，其实都已经有出咗好多嘅限制俾佢啊，例如咧新加坡啦、荷兰咧，只系可以喺单车径度行驶啦。咁喺法国同埋德国咧就可以喺马路走，马路行嘅。咁但系限速嘅，喺德国同法国咧限速咧20至25公里嘅啫，即系好慢地咁样喐啦。咁喺荷兰、印度咧时速唔可以超过40。咁至于年龄咧都有嘅，嗱， 唔 好谂住细蚊仔得。嗱，法国规定咧用家咧系要12岁以上，德国要14岁，荷兰、美国要16岁以上先玩得用得呢个电动滑板车。 咁好明显听咗咁多之后，我哋香港我哋真系冇听过有冇呢啲嘅法例嘅年龄规限咁。 新加坡规定仲要考笔试。 哇！ 啊，系啊，仲要考笔试啊，要合格添啊。喺美国咧，咁啊，佢话咧用户咧要提供驾驶嘅训练。 系。 咁喺呢个叫做美国加州咧，佢话仲要咧需要有呢个叫驾驶执照噶。 哦。 咁所以你谂下几多个规范咧？其实都。 因为新加坡咧。原来佢亦都系逐步收紧嘅，开头咧就可以喺行人路度踩嘅，应该咁讲，开头马路得，后来禁咗行人路得， 点知咧，佢哋发生个死亡意外，又行人路都唔得，得翻边度？得翻单车径得。咁佢哋就话啦，其实我系谂住我嚟代步噶嘛、 嗯。 有啲人希望，即系佢话都系人多路窄啊咁样 咧。因为尤其是譬如头先阿田举嘅好多嘅欧洲国家嘅例子咧，嗰啲嘅地方咧都几多朋友咧系用单车嚟代步嘅，所以呢啲嘅电动滑板车咧都可能会系另外一个佢哋嘅选择咯。 大家肉眼见过自己身边咧有冇人即系攞呢样嘢嚟即系穿梭代步啊？ 我冇，我喺街见到人哋啫。 嗱，我嗰头咧有啊，因为咧我住嗰度咧，佢 比较麻烦啲， 唔系佢屈咗上山啊嘛。咁咧我真系见过咧，哇，佢嗰个好技术啦，即系当然而家你知道佢系犯法噶啦。咁、但系唔系想鼓励佢，佢真系做咗啊嘛。嗰阵时咧，我见到咧嗰个男子咧，佢直情系踩住风火轮，即系话冇嘢诶冇嘢揸住嗰个咧。 嗰两个大碌嗰个啊？ 佢由我嗰个地方嘅山脚位咧，即系斜路喺行人路，喺行人路嘅，佢可以斜到上山， 咁犀利， 好犀利，仲系潇洒到咧，佢一路揸一路打机。 哦， 佢攞住部手机喺度打。 其中有一个新法例就系、是、即系佢外国吓，香港冇嘅。使用呢啲叫做好似新加坡使用呢啲叫做电动滑板车系唔准玩手机咯。 其实真系等于一个汽车嘅要求咯。但系即系我见过咧喺未佢有严打捉人嘅时候咧，系啊嗱，即系 佢好容易。 你如果纯粹以技术嗰一格咧，真系唔系鼓励佢，但系纯粹以技术嗰一格嚟睇嘅话咧。嗰次我見到嗰陣真係好厲害，佢咁樣上上嚟，仲要即係一路打住機 喎。上去啊，唔係上。係 佢碌上去咯。後來我見到好多咧，就不停喺度平路都有咯，喺度穿梭咧。咁因為譬如對我嗰個地區咧。佢真係好方便嘅、嗯，喂，大佬啊，成日喺個山頂落落嚟咧，上落車咧，我見到人送外賣添啊， 係咪啊？ 因為嗰啲好方便啊，有 兩個碌嗰個 係啊，兩個碌嗰個啊，有啲人用呢個嚟送外賣啊。 唔使諗擔心泊車嘅問題，佢兩隻手用咗風火輪啊嘛，跟住兩隻手咧可以繼續 用咗風火輪，係 啦，咁兩隻手 咪 可以抽嘢咯。 佢仲好過你揸踩單車，因為踩單車上嗰條斜路咧，我嗰陣時見過啲哥哥好辛苦嘅，佢要真係 S 型咁樣上嚟咧，哇！佢用呢個因為有摩打啊嘛，悭咗好多力上去噶， 我有问过一个我自己嘅朋友嘅，佢咧就系有一个嗰啲呢叫风火轮咁样，佢就唔会攞出街嘅，即系佢嗰个地方就比较大啊，即系一个排练嘅地方咧，咁即都系四四方方， 室内 嘢会撞到嘅咁样，咁佢就有佢有问过我噶，我见佢咧好似好有型噶，即系大家都会哇好奇啊嘛，系咪先咩嚟嘅咧咁？咁我见到有啲朋友佢哋就会带住一个 knee pad 嘅，即系护膝系啦护膝先嘅咁样，但系见到佢哋有啲真系会好似咧嗰啲头摇右尾摆。from 嗰下停嗰下咧，咁样咧发咗个尾咁样咧， 都有个速度， 个感觉系觉得好型嘅。但佢哋叫我试咧，我就坚持唔试，因为我知道自己嘅平衡力唔高啊。如果 你重心低， 如果唔 系， 咁我单车都未搞得掂， 系咪咁啱啊？ 系咯，单车 自己知自己试啊嘛。因为我都有见到佢哋有跌倒嘅，即系乜嘢咧？因为你风火轮两只嘅攞平衡，有阵时一失平衡咧，同埋嗰个碌系几快噶嘛， 出边 个碌就向前啦，个人向后，咁咪嘭咁咪向后搭咯。 会啊会啊！ 即系其实我见到嗰个人。跌咗一次，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次玩噶咯。但我嗰下都哇，一見到得啦，我唔玩啦，即 係 自己知自己事啊。 呢一跌咧，未可大可小噶， 冇錯。 所以你唔好諗住咧，哇！依家好好玩啊，好得意。因為其實咧，我都試過喺旺角嗰時咧，喺花墟嗰花墟啊，唔係啊，有個妹妹喺度玩 嘅， 佢嘅可能十松啲歲咁啊。 佢撞到你？ 佢好快，因為我咧，佢喺我後面嚟，但係咧。我行緊㗎嘛，向前行緊，我唔知佢嚟緊，我突然間嘣一聲，哇！呢啲咩係嘢行過？其實如果我一個唔該，我又唔知佢行過嘅話咧，我再。企即可能條路線行咩啲，佢又可能撞到我，我又撞到佢 咁你又冇事，佢架車又冇咗啦。 係啊，唔係佢粉身碎骨， 佢粉身碎骨， 彈咗出宇宙啊！ 係啊，跌咗落地下，我都唔知佢點樣受傷，冇大嘢噶嘛。 啊，咁啊，兩者都係嘅。如果佢撞到一個路人嘅話，嗰個路人唔知突然之間會有架咁樣嘅， 速度好快啊嘛， 都會㗎。仲要係霎時之間，你冇諗過嗰個會有一個咁高速度嘅人經過咁樣，大家受傷都唔開心。 我玩過一次咧，嗰陣時仲要係佢啱啱嚟香港興咧，因為都興咗。其实两三年最少都 有一段时间 系啦，即系听咗几年咧，嗰阵时系喺边度玩咧？喺屋企嗰条走廊度，因为个 friend 就买咗， 系 咁咧，佢就喺屋企个走廊度咧，我哋邻居嚟噶嘛，就喺个 lift 嗰啲位度咧，走廊位置就喺度试玩，惊到咧都唔敢落去下边平台，因为惊咩咧？惊雨啊！因为咧你会跌嚟跌去噶嘛，嗰阵时根本就冇人知法例。 走廊咧，香港嘅走廊又唔会太阔啦， 好窄 嘅 就 系咁长， 系啦，但系真系好难噶，因为嗰阵时嗰个玩法咧就风火。你企上去，如果你个重心向前移咧，佢就向前喐咯。 咁你要企到中间咧，佢就会自己停翻咧。哇，净系试企上去啦，向前喐一喐咧，搞成十几分钟，汗都出埋啊！真系。 嗱，其实咧，如果佢发展得好啲咧，譬如稳妥啲嘅话咧，其实都不。即係我覺得，即係繼續可以發展得好啲，要規範啦，即係做翻好佢咧。其實喺道路使用嘅時候咧，都真係方便咗。其實單車因為好牙雜嘅，有啲係咪？唔係㗎，唔係個個屋企咧就要泊喺樓下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就相對地有個速度啦，又唔係太過吃力咁樣啦。但係安全使用係好緊要咯。 香港真係難做啲啊，因為咧你可以 人多人多車多。係 啦，嗱，譬如你話佢出馬路，我揸電單車都驚啦。即係當你皮包鐵嘅時候咧，嗰個電單車已經係易好多。多相对你嚟你又惊， 行人路又窄， 行人路又窄， 其实有啲吃力嘅。 你几乎系冇位啊，同埋如果佢得嘅话咧，我谂好多单车友咧出咗声。 我就系想咁讲，即系成日都话鼓励啊，即系其实有冇一啲其他可能性就呢个交通工具，单车成日都会被提及到。但你哋见到嘅香港嘅路面设计。人又唔夠擺，車又唔夠擺。你個單車唔好或者你個電動滑板車啦，你單車擺喺邊啊？其實已經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唔係，我幾肯定噶，應該有幾多嘅朋友會選擇用單車去代步。 係， 但係都真係好難做到。 仲有一隻喎，記唔記得當年咧嗰個番鹼鞋啊？ 哦，阿哥，腳板 鞋 係啦， 斜一下 嗰個。喂，我見過有啲僆仔咧，因為佢真係十歲留下嗰啲嚟玩咧，方便都好緊要喎。 佢做得到咪型咯，但我都見過嗰啲小朋友跌倒咯。 啊，咁係，因為嗰個真係簡單代步咧，譬如屋企有成八千尺嗰啲咧，咁你就由個廳行到廁所咧，佢真係碌去嗰度嘅。哇，咁佢用呢個翻緊鞋就真係唔錯喎。 嗰個可能相對地好少少嘅， 同埋個速度點樣都唔會係太高，但係都係一樣啦。不論你係嗰隻你話叫番鹼鞋又好啦，呢個電動滑板車都好啦。真的要有一定的技術的。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或者在網上留言，我們稍後看看有沒有時間跟大家 講一 下，有沒有見到什麼意外啊，或者是用過是會怎樣呢，這樣 當我眷顧你風化黃葉睡夢月光 台通识60秒。 身为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每日都要面对不同类型的挑战。 例如要懂得灵活运用分析工具去识别问题，提高解决难题的效率，这样才可以加强竞争力，令到企业不断成长。 其实要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具备良好形象绝对不少得的，所以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管治架构以及推行诚信文化， 还要在日常运作当中加入防贪措施，将潜在风险减到最低。 为了令中小企对防止贪污条例和处理利益冲突的概念有更多认识，香港贸发局举办中小企管理工作坊《良好企业管治及内部风险管理》， 邀请到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高级防贪主任黄思美女士作为演讲嘉宾，分享诚信管理和制度监控的重点。 工作坊会在12月18号星期三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举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政府未有就民阵星期日游行的五大诉求回应或者让步。她回应说，无论游行的人数多或者少，形式如何，当局有用心聆听和了解，希望做到令市民感到政府有诚意回应，但不能够偏离法治原则所把持的底线，甚至涉及的宪制安排。林郑月娥说，在今次事件被捕人士超过6000人，涉及不少很严重的刑事罪行，包括纵火、拥有极危险爆炸品和袭警等，反问如何可以罔顾法治而满足有关特赦诉求。他强调，当违反法治精神，践踏重要原则底线，当局是并无办法回应，但愿意检视今次事件反映的社会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个星期六会前往北京述职，向领导人报告特区政府过去和未来的工作，但他没有回应期间会不会讨论基本法23条立法。他又说，过去几个月时常有传言指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会改组，但他的首要工作是回复社会秩序，令到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向前，希望不要再传出有关的谣言。一年一度的工展会今日开幕，近百个市民今朝一早已经到场排队等候入场。有市民说觉得人流较往年少，亦都有参展商估计未必有内地客会来工展会，亦都未有定下销售目标。今届工展会会期只有22日，每日的开放时间亦都提早至晚上8点结束。因应目前的社会状况，大会实施入场安检。内地通胀进一步升温，通胀率是近8年以来最高。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月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4.5%， 按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中值的 4.2%。 期内非食品价格按年升 1%， 食品价格按年升 19.1%，当中猪肉价格急升 1.1 倍，带动通胀率上升大约 2.64 个百分点。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跌 1.4%， 跌幅略低于预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1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33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2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启明医疗是报38.8，腾讯控股336.8是升6毫，美团点评101元是跌2.3，阿里巴巴195.9跌7毫，李宁24.1跌1.3，小米集团9.25跌7仙，友邦保险77.5是跌1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7， 日元 108.64， 瑞士法郎 0.988， 澳元 0.683， 加元 1.323， 新西兰元 0.657， 人民币 7.038， 英镑对美元 1.315， 欧元对美元 1.1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12 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68美元，卖出146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是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如果发现吊棚架出现问题，哎呀，应该点做啊？哦， 我知啊，白师傅，梗系唔可以再用啦，跟住即时向工地管理人员报告，以及采取适当嘅措施啊！ 哇，跟咗我咁耐，果然系学到嘢啊！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啊，罗罗啊，我希望你哋吸紧毒嘅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咧吸毒真系带嚟好大影响噶，希望你哋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 B 戒毒，你哋都得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我哋今日同行抗毒快活人呢，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呢，佢嗰个同行呢就真係唔係佢自己一个人行嘅。佢係同埋佢嘅小朋友一起行，因为呢佢係一位母亲。你可以话呢佢喺当初嘅吸毒过程里面呢係有小朋友嘅影响。但佢最尾可以成功戒毒呢，亦都係因为有小朋友嘅关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就係乐乐。 Hello， 乐乐你好。其实咧喺我哋面前见到嘅乐乐咧，佢年纪好细嘅啫，其实佢28岁嘅啫。不过咧，我哋睇翻你嘅经历咧，就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我哋由你开始接触毒品开始倾起啊，好唔好啊？其实嗰阵时系几多岁啊，乐乐？ 16岁开始。 16岁呢啲即系青春期咧，就系好好奇嘅。咁问题系16岁期间点解会接触到呢啲冰毒嘅嘢嘅咧？ 因为嗰阵时识咗啲唔好嘅朋友，再加上咧同屋企人嗌交啦，咁觉得有压力，所以走去食第一啖嘅毒品咯。 嗯，嗰阵时系咪就系吸食冰毒啊？嗰阵时系。 系啊。 系。 一食就停唔到啦。 停唔到。 去到咩地步？即系最严重系咩状况咧？嗰阵时你觉得？ 有幻觉、幻听啦，同埋。被迫害妄想症咯。 哦，咁但系嗰阵时有冇人帮到你，定系你会觉得你反而系享受呢一个嘅过程啊？ 其实我又唔觉得享受，即系我觉得好辛苦咯，所以先至去戒毒 咯。 系 唔系咁啊？嗱，你话十六岁开始咧，因为同家庭嘅关系唔好，咁但系家庭关系唔好，点解即系唔好到一个咩点咧？即系咪长期都唔好啊？定系可能真系一次半次？屋企反对，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你咩事情，跟住你就于是乎走去凭埋一啲唔好嘅人走去吸食冰毒，系究竟系点样唔好法咧？ 一次半次嗌交咯，跟住之后就又识咗啲唔好嘅朋友啦，所以先走去吸毒啊。 不过我估咧，好多时候咧，佢都唔知道嗰个毒品对佢影响有几大，即系可能佢会觉得话，我只要我唔开心，我食呢样嘢咧就会帮到我啦，咁佢就继续食落去。所以嗱，我哋之前咧有好多集嗰啲嘉宾咧，其实嗰、那个前提咧背景都好似噶，朋辈啊家庭影响咧就吸食冰毒。咁但系乐乐咧，我觉得今次即系令人哋喺佢嘅前半段经历觉得最痛心嘅地方咧，就系佢中间系做咗妈妈。即系佢自己同屋企人关系唔好之后咧，佢一路食冰毒嘅过程里边咧，竟然做咗妈妈。即系呢个咧嗱，真系我哋而家叫事过境迁咧。但系你再听翻呢个过程，都戥你肉赤同埋惊心动魄。嗰阵时系点样喺食紧冰毒嘅时候，你点样怀孕法嘅咧？系 我系十九岁有 B B 嘅， 十九岁有 B B 系啦。咁当时仲系食紧毒品嘅， 系啊。 系你知唔知道？食毒品即系可能会对个胎有影响嘅，即系嗰个年纪嘅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道。 你唔知 道？但系咁嗰阵时一发现自己有 B B， 你嗰、那个哇、那个反应系点样噶？ 同埋系咪意外怀孕定系点噶？ 意外。 意外怀孕嗱，咁好似阿祖话斋咁，你意外怀孕 系咯， 你又知道自己即系又食紧毒品又有 B B， 有冇谂过嗰阵时系唔要噶？ 都有谂过噶、啊，但系已经食毒品食到已经唔理咁多嘢啦。 咁 即系话有一路知道有咗，你知道有咗嘅，你唔系无知道嘅，系你知道有咗嘅 自己怀孕嘅， 咁啊跟住都继续去吸食， 系啦， 冇理到， 同埋冇终止个怀孕， 系咯， 系。 但系嗰阵时有冇一个谂法噶？我生个 B B 出嚟，我养大佢，即系喺对于个小朋友嘅将来或者自己嘅将来。嗰时第一次有 B B 啊嘛，好多时候都会谂啊，我有啲乜嘢嘅计划嘅咧？喺嗰一刻你有冇谂噶？其实 冇， 因为十九岁 系啊，同埋你都有讲到就系咪吸食好多毒品，其实可能谂嘢本身都唔系好清楚同埋理智啊，会唔会啊？ 会噶，都有影响嘅。 咁男朋友咧，嗰阵时佢正常吓，我哋睇嗰啲古惑仔电影咧，个男朋友一定会叫你去深圳走转落咗佢噶嘛。咁嗰阵时佢咩态度噶？ 佢冇噶，佢叫我删。点？因 为 嗰阵时佢唔知道我食毒品嘅。 你男朋友唔知噶、 哦？哎哟，我仲即系自己咧一往情深地咧，以为系个坏嘅男朋友，又要你食毒品咁嘅添。佢唔知道你收埋嘅。 佢唔知啊。 即系咁，你哋嘅交往系点样嘅？佢以为你系一个点样背景嘅女仔嚟嘅？佢 会觉得我好乖咯。 吓。 可能掩饰得到好易好好，但你 做戏嘅， 但你又话你会有幻觉嗰啲噶嘛？ 你话会即系嚟咗心暗嘅，即系食到。 唔系，可能嗰阵时男朋友觉得咧，啲女人脾气都系差噶啦， 系啊，都好难捉摸噶啦，凡系女仔都系咁噶啦，十九岁啊嘛，咁样。 所以隐瞒到几耐可以啊？ 所以第一胎十九岁你怀孕嘅时候，你男朋友唔知你吸毒， 唔知， 然后就同你讲话不如生咁样。 系啊。 咁有冇话系即刻结婚噶嘛？ 结咗噶啦， 已经结咗婚噶啦 ，OK， 结咗婚， 好顺理成章啊！咁啊，开心是你，因为男朋友唔知咁多老公啦，嗰阵时直情系结咗婚系咪？咁样咧就会谂啊，咁有 B B 都系开心嘅事啊！咁，但你自己心里面有冇担心啊？各样嘢有冇谂过？不如我同我老公坦白，其实我系有吸毒嘅习惯噶咁。 佢冇直接问我咯，其实我知道佢知道我有吸毒嘅，但系佢冇讲出声咯。 嗯， 因为佢知道我瘦咗好多嘛。 系， 跟住我仲要呃佢话我食减肥药啊嗰啲，其实佢知啊，佢感觉到噶。 嗱，咁但系我哋睇翻个介绍咧，就系、是、你系第二次都仲有生，然后仲系继续食嘅，因为你系咪嗰阵时就再另外生多咗一个小朋友咁样？ 是啊， 嗰阵时几多年之后啊？几多岁啊？ 13年咯，13年生第二个。 13年生第二个，即系你隔咗同你第一胎隔几耐？ 隔咗3年。 隔咗3年，咁 即系22岁嗰阵时咧，就有第二个小朋友啦。 第二个小朋友仲系食紧毒品嘅。 系啦、 啊，中间系断断续续地，其实冇停过。 中间断断续续嘅都有。 O、okay, K， 有咁有冇去过入过譬如戒毒所啊，或者想寻求一啲协助咁噶？ 冇， 冇冇。 喂，但系我想话啦，你生第一个时候咧，咁有家庭即系要照顾小朋友噶嘛，即系去母婴健康院噶嘛，佢一定会问翻你嘅背景噶嘛。咁当下子你有冇同人哋讲话我系有吸食毒品咁样？个小朋友要去点样去 检查、 额外照顾啊等等嘅嘢，或者佢哋都喺当中去同你去做一个叫做即系戒毒嘅治疗啊等等嘅嘢， 有冇？ 定系你系冇任何同任何一啲医护讲过你自己嘅背景啊？ 冇冇讲过。 系我谂咧，可能阿乐乐咧喺佢就算生到第二个嘅时候咧，可能佢仍然觉得毒品对胎儿嘅影响咧系唔存在嘅，所以佢就会觉得自己系啦、 啊， 即系佢嘅认知咯。系咪嗰阵时你系即系生两个小朋友，你都仲系以为吸毒就系同妈妈有关嘅啫，就同小朋友系冇影响嘅？系咪嗰阵时个认知系咁噶？ 都可以咁讲嘅。 咁好啦，几时？因为我哋知道其实你系有三个小朋友嘅。最小的那个刚才我们都还见到他啊，即是一岁五个月到，是不是？那是几时你终于察觉到这些东西可能是不对路的，即是没理由，即是吸毒已经不对了，还要拖住 B 来吸毒的，你几时有这个一个逆转的想法的？ 我拖到四个月开始已经觉得不得了，真的要去戒毒会戒毒了，真的要去寻求，因为我有被迫害妄想症啦，同埋好多幻觉啊。 嗯，但你头两胎嗰阵时候你冇咁严重啊？定系 冇咁严重噶？ 咁你严重到点啊？你第三胎嗰个症状反应大到系点噶？ 系好辛苦，唔敢出街啊，系直头好似过街老鼠咁啊！ 但嗰阵时候老公知咗噶啦，系咪啊？ 知咗好多年噶啦， 啊，老公， 咁但系佢都冇劝你，或者佢冇寻求一啲方法去帮你陪你一起去度过呢个时间咩？ 佢有陪我噶， 吓、啊，但系即系讲紧未怀孕第三个嗰段期间啊，你同第二个小朋友都隔咗几年噶嘛？你但系呢几年你冇停过噶嘛？吸毒 冇停过， 系咯？但我就系话，先生知你咁耐，但系有冇咁去做一个帮你揾资料啊？ 即 系帮 忙 你去啊，系啊，因为其实对细蚊仔都唔好噶嘛，叫做系咪？ 系啊，有啊，佢有叫我去戒毒，但系我冇听， 都冇听到，系咁。但系其实如果咁嘅情况之下，老公佢冇话即系要拒绝同你有即系有机会有第三个 B B 咩？即系你明我哋问嘅咩？因为如果正常好啦，你又唔肯戒，咁老公会唔会都应该话咁啊？喂，唔好再生咯，好危险噶。佢有冇谂过呢啲嘢啊？冇。 佢有谂过噶，佢叫我呢一胎唔好要，但系我坚持要生咯，所以我就入戒毒会啦。 有一个咁样就系一个决心啦，就系、是、知道自己再怀孕，想做一个好啲嘅妈妈，所以你决定去戒毒。但如果计一计手指咧，应该已经有成十几年吸毒嘅年资啦，真系个吸毒嘅年龄都几多啦，几长啦已经。咁难唔难嘅第一步要去做 戒毒？ 都好难噶、我记得最初入去嘅时候，我都谂住出翻嚟噶，但系 即系偷走想。 唔系偷走， 即系自己签名走，我唔理啦，拜拜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 系， 但系最终都俾社工说服咗我咯。 嗯， 佢用咩理由嚟劝你留得低咧？ 因为佢讲咗一句话，你出翻去一定食翻噶啦。我一谂起呢句嘢，我系为咗我自己入嚟噶嘛，所以就选择坚持咯。 同埋为咗个小朋友， 系啊，同埋为咗个 B B。 系，我谂咧，可能有个好大分别咧，就系佢头两胎咧，佢未意识到嗰个毒品对胎儿嘅影响咧，系几时开始有人终于将呢个信息话到俾你听，等你知道你要为佢要做啲嘢噶，系几时先意识到呢件事？ 其实陀第二胎已经知道噶啦，不过冇理咁多啫嘛。嗰阵时就食到已经唔想理咁多嘢。 不过嗰阵时已经唔系一个叫做正常嘅头脑，因为佢已经食到个头都可能系即系好模糊啦，已经即系。所以你去到第三胎咧，如果我一路听落嚟，你系好彩有即系戒毒嘅人士，佢唔使你自己做决定，佢帮你做埋呢个决定。因为如果唔系，可能你已经用紧一个受到损害嘅嗰个脑袋咧，你好难做到啱嘅判断啊，系咪？ 系啦， 系啊，咁四个月开始，咁你就终于入咗戒毒营里边去做啦。最后你觉得系有冇话边一个关键位？除咗个胎之外，系帮到你咧，即系挨落去。 你一起去同行抗毒咧， 系啦、 有家人嘅支持啦，同埋鼓励啦，同埋社工嘅鼓励咯，同埋支持咯， 系。 咁所以你就喺四个月嗰个怀孕期一路到生嘅过程就冇再掂过冰毒啦。 冇啦， 冇再变过冰毒，咁然后就 恭喜晒，恭喜晒， 系啦。咁而家即系话你都过咗一年五个月啦，因为个 B B 而家呢个 咁咪怀孕期间咧，仲有 两年时间啦， 两年时间系咪？你系咪可以都好大声话到俾我哋啲听众听？你 系 成功戒毒咗噶？ 系啊，可以。 系啊，即系唔会掂翻噶啦，系咪？ 唔会掂。 系啊，咁成个人或者屋企人，大家关系有冇啲好大嘅变化？你觉得戒毒前后？ 有啊，开头屋企人全部都唔信任我嘅。嗯，他们会说、你又掂了那些东西的这样讲，但是现在没有这些说话听，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真的看到你那个成长叫做真的有社工啦，有家里的支持呢，去跟你一起去抗毒啦，那都真的有成果看到的嘛。 是啊，那 我又想问一下，即是吸食毒品现在你都真的远离了他有两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分别呢？乐乐 觉得好轻松咯，同埋好自由咯。而家 以前就其实真系俾药物控制住你嘅， 系啊， 系 我唔想俾毒品影响咯。而家真系， 同埋你就三个小朋友啦，嗱，因为成个阶段第一个小朋友，第二个第同而家第三个小朋友，你有第三个小朋友，你见住佢出世嗰阵时，你系同毒品已经冇关系啦，即系断咗啦嘛，因为已经。见到个 B B 嗰个开心啊，嗰样嘢同第一、第二个系咪唔同噶？ 唔同噶，好大分别噶。 个分别喺边咧，乐乐？ 自己凑同唔系自己凑嘅分别咯，就系、是。 因为第一、第二个嘅小朋友其实就交咗俾嫲嫲凑啊，系咪啊？ 系啦。 咁你觉得会唔会你而家三个小朋友咧，系咪就头两个小朋友会唔会个关系你觉得系冇咁亲密啊？可以 都可以咁讲噶。 嗯，我要弥补、啊，有冇好努力？即系除咗照顾最新嘅妹妹、最细嗰个之外，你有冇再做翻多啲填翻之前曾经犯过呢一个错嗰、那个伤害咁样？ 有啊，我间唔中都会凑佢哋翻嚟玩嘅，即系同细妹玩咯。 哦，即系而家都依然系妈妈凑啊？ 系啊， 点解唔三个一齐聚翻埋一起啊？ 因为同先生已经分开咗噶啦。 哦， 就是因为毒品影响。 嗯，明白。所以呢就大嗰两个小朋友呢就跟嫲嫲住，自己呢就继续照顾住呢最小呢一个嘅妹妹咁样。但都好啊，即係我觉得有多啲时间呢，就算你耐唔止接返阿哥哥啊，係咪嗰大嗰两个系仔仔定系女女 仔仔。 一个女女一个仔仔。 係啦，啲家姐哥哥同返妹妹玩呢，我觉得呢即係俾多啲心机，俾多啲时间呢，即係关系一样可以修补得到嘅， 系啊，嗱，所以你听到乐乐嗰个经历咧，嗱，其实你可以话咧，佢喺不幸里边咧，佢已经有一个大幸，因为点解咧？佢怀孕期间吸毒咧，其实我哋都想话翻俾大家听咧，佢系会对个胎造成好严重伤害啦，譬如话有机会令到个胎儿咧会有先天性脊髓畸形啊，或者发育不良啊，或者即系早产啊、流血咁样，所以你话佢喺不幸之中嘅大幸咧，就系佢即系冇遇到头先讲嘅呢一啲伤害，咁但系咧。其实佢亦都有另外一种嘅挫折咧，就系、是、譬如佢可能佢家庭关系啦，佢付出咗呢个代价，可能丈夫同佢分开咗，家人对佢嘅信任咧，可能到而家仲系修补中嘅。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嗰个毒品就系对你个肉体上面带嚟一啲医学上嘅影响，精神啦、 啊， 你成个人嘅生活咧，可能你系要从头嚟过。咁但系好似阿祖话斋，即系乐乐佢而家冇。放棄到，即係佢知道自己係錯咗啦。其實我諗所有聽人都知道，喂，你行錯咗兩步。咁但係好在你喺第三步嘅時候，你終於醒翻，慢慢行。咁呢個就係同行抗毒嗰個精髓，就係、是、繼續行落去咯。即係你冇得錯咗就話咁我停㗎啦。所以而家咧，我哋三個都係好祝福你咧，一定要喺呢一步開始咧。你要行翻正路咯，系、你有呢个信心系咪？ 我有信心， 有信心， 系、大大力支持你啊！ 系啊，继续行落去，乐乐，好唔好？多谢晒你， okay, 多谢晒， 拜拜。 Bye bye，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梁咏琪今年加盟咗一间新嘅唱片公司，佢亦都系化身成为一位说书人，为乐迷送上一份礼物。透过音乐同大家讲故事噶。 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晚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 全新歌曲。由林家谦作曲，林若宁填词，用音乐

系啊，佢都唱咗个歌名出嚟啦 ，Strength and Shield 啊，呢个就系 Janis 卫兰嘅歌曲。 系头先咧，我哋讲到咧呢个司机大佬嘅时候咧，就有呢、這个电动滑板车啦，系咪？我哋都有听众留言俾我哋，譬如咧 Terry 咧就咁讲嘅，佢话咧佢自己咧都有踩开单车嘅，经常咧都会喺单车径嗰度见到有人玩呢个风火轮同埋呢个电动滑板车。 系 佢话电动滑板车个辘咧实在太细啊，而个重心咧就太高。佢话其实速度都唔慢噶。有阵时咧见到咧路面咧有少少凸起嘅时候咧，啊嗰、那个用家咧企喺度咧就会中向到比较前噶啦。咁我就咁睇咧都觉得几容易翻车噶。佢话好多咧用呢个电动滑板车出意外咧都系呢一个原因。 系啊，同埋咧香港咧个地面咧即系凹凸不平嘅情况系都系严重嘅。所以咧佢话咧电动滑板车系真系不适宜喺香港使用啊，即系你平路都仲好少少，但系你应该控制埋个速度。 系啊，亦都有啲听众就多谢我哋嗰个提议啦，阿田谂开5000蚊同埋5000蚊现金加 coupon 啦，亦都有人同我哋汇报咗，哇！佢话公展会里面都有好多嘢买，有油啊，都有好多嘢嘅， 系啊， 系啦，咁希望大家努力啲啦，刺激下消费啦，虽然未俾5000蚊。自己入去帮衬下先咯。 一晚嘅话， 其实我哋讲下讲下，好似真嘅一样，真系。 听日见啦， 系啦， 谂下先啦，大家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